大家好，我是歐巴拉歐瑞強，二千靚歌再重聚現在開始。而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係非常之特別，因為我又戴住口罩講嘢啦。不過而家咧就會好啲啦。更特別嘅咧，就係因為今日一句好大件事啊，對我哋香港電台嚟講係盛事，對香港嘅樂壇嚟講係盛事，對我哋喺由細到大嘅朋友圈，或者我哋最尊崇嘅音樂嘅圈子咧，都係最大件事，因為今日係樂壇教父 Uncle Ray 嘅榮休特輯。Hi Uncle Ray， 多謝 Uncle， 好嘢 ，Uncle 講幾句先啦。 好啊， 我先至介紹我哋今日嘅嘉賓陣容啦，好嘛？ 好緊要嘅， 好緊要嘅 嘉賓。OK， 好 ，Uncle Ray， 請你講。 你想讲乜嘢先？ 诶，讲啊，你个感受即系已经系今年系96岁，咁咧，我哋真系之前嗰好多日咧，都喺所有嘅传媒啦，喺网上平台啦，全部系谈论紧呢件事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一阵间咧就逐个介绍嘉宾满堂啊，即系好多嘉宾嚟同你祝贺啦。咁做咗70几年 DJ， 吓、做咗今日唱，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啊？ 好攰啊！ 是啊，世界纪录，世界纪录。 对我嚟讲咧，就即系讲真咧，因为我一路由细到大咧听住，或者甚至睇住咧 Uncle Ray， 因为我经常咧都会翻香港电台咧就陪住佢做节目嘅。咁啊，从来冇听过或者见到你攰噶。上个礼拜你仲主持紧节目， 你未试过90几岁咧？ 好嘢， 好幽默啊！好嘢，好嘢。 呢个答案答得好。 大家都听到 Uncle Ray 即系讲啲幽默嘅说话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到周围咧嗰啲起哄啊，同埋嗰啲热闹嘅气氛咧。首先咧，我哋今日咧分好多轮嘅嘉宾，因为咧我哋唔够位坐啊。虽然我哋呢个 S2 直播室已经好大，但系咧 Uncle Ray 嘅荣休特辑咧，一定系全个乐坛同埋咧广播界最重要嘅人物咧都嚟晒嘅。不如咁样，我哋喺度介绍你嘅真系超老友兼。真係唔知兼咩兼好多啊！嗰啲跑馬又係佢，音樂嘅成長又係佢，佢嘅樂隊嘅誕生又係佢。各位朋友，鄭東漢先生 ，Norman Chang， 喂 Norman， 講幾句啊！即係冇準備，我哋今日咧即係隨便開 party 啊嘛。 好啊，係啊，好開心啊，可以嚟到呢度。同我 Uncle Ray 即係做呢個節目， 係 我好少做節目，我你知啦， 係啦，非常 low key， 因為我其實唔係幾識講嘢啊嘛， 係咩？但係你識嗰啲彈吉他好犀利，淨係鄭中基即係你個仔咧，我即係登台嘅時候咧，你就好勁咁樣企上個台就彈噶咯噃， 我唔使講嘢啊嘛。 咁啊，今日啦 Uncle Ray 咧，即係你超過半世紀嘅老友。 系啊， 即系兼，即系差唔多可以讲，又唔系话同事，但系咧喺音乐上边咧就真系一齐成长，即系你要成长，即系跟住 Uncle Ray。 系啊，完全靠 Uncle Ray 带住我哋行。 系啊，即系我都初初入行嘅时候都，即系因为你带我入行啦，咁啊跟住咧我又睇到 Uncle Ray 一路带住我哋， 系啊， 即系真系带几代。 系啊， 吓咁啊，当然咧阿郑东汉先生，即系 Norman Chang 啦吓 ，Norman 咧其实就系60年代 Uncle Ray 大红嘅一对乐。隊叫做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嘅吉他手，咁咪話明 Teddy Robin 啊嘛，咁啊 Teddy Robin 梗係要喺度啦 ，Teddy， 係 ，Hi，Teddy。 阿 Norman 唔止係我吉他手啊，佢根本係我哋隊嘅 band leader 嚟。 係啊，我都知 啊。我成日都講，成日都唔信，係啦，咪真係嘅。佢係帶住我哋，因為音樂上嚟講 ，Teddy 成日推裝啊佢。 係啊，但係聽埋即係 Norman 就係你如果隊 band 嘅幕後黑手嚟噶嘛，唔出聲嘅，但喺後邊咧就係即係話埋喂唱咩歌啊，咩 key 啊，嗰啲音響好唔好啊，咁啊全部都係。不過 Teddy 你今日有啲咩特別感覺咧 ？Corey 做咗70几年。同埋你會可唔可以回想一下當年咧60年代嘅時候，你哋點樣起？一陣間我哋傾啊，有排傾啊。 有排傾啊！ 今日呢個節目真係唔係好似一般嘅二千靚歌。 唔好霸住個麥，我驚住，因為好多老友嚟啊嘛。 咁啊，梗係啦，因為要重要介紹咧，因為我側邊咧，哇！呢啲全部咧都係樂壇同埋廣播界嘅大哥大。因為我側邊咧就又係帶我出身嘅。哇！喺哇歐不嬲，你都好似成日好似扮老餅咁嘅。哇！你都咁多人帶你出身，係今日我係最細嘅，我係最細嘅細佬嚟嘅。我大佬吳石輝，吳石輝咧係即係你好啦，而家退休咧淨係煮啲靚嘢俾人哋，即係介紹喺 TVB 日日係咁樣 做到第四輯啦，即係點解你會變咗大食家同埋即 係？我唔係淨係中意食家，我係好中意同我啲偶像一齊噶。在咁多位，全部係我六十年代細細個讀緊中小學年間。唔好講 Uncle Ray 啊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同埋依家坐喺我對面嘅 Joe Junior。皆是我的偶像， 系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原台咧，呢个原唱咧犀利啊！咁啊，吴石辉咧唔当止咧，就即系当然而家主送就系佢退咗休个玩下，啊煮下煮下变咗专家，但系其实咧喺呢几十年咧，对于乐坛嘅贡献或者广播界嘅贡献咧系非常之大，即系唔系净系带我入行咁简单啦，而系咧成个香港电台嘅电台广播咧都系差唔多系，尤其是系。嘅二台啦，同埋廣東歌嘅年代啦，都係你一手做緊，即係做緊，即係主控人。 最緊要咧，啟蒙老師是誰呢是就係、是、Uncle Ray。 係咩？ 嗱，點解係 Uncle Ray 係我哋嗰個年代嘅啟蒙老師呢我嘅二家姐六十年代咧就要將啲點唱卡 send 俾 Uncle Ray 點唱，佢 send 二十張咧就驚。Uncle Ray 睇翻佢啲字跡，就抌咗十九張。於是乎咧，我就幫佢寫 Elvis Presley、Cliff Richard、Pat Boone、Johnny Mathis、Andy Williams。於是由嗰陣時開始，我由英文名到歌星名到歌名，我係唔會寫錯嘅。 哇！唔怪得你， 呢個就係第一步啦。 唔怪得你啲喺香港大學讀英文嘅時候咁好啦。我哋做 DJ 咧，吳世輝咧，成日喺後邊督我背脊噶。因為點解你講嗰啲，我哋要介紹啲英文歌啊嘛。啲英文歌如果讀得唔正咧，佢就打電話落嚟啊。喂，頭先嗰個咁樣讀嘅先至正啊！呢啲係純正嘅英文發音。 我都係跟阿 Uncle Ray 學英文 嘅 啫。 呢個唔使講啦，我好多唔識讀嘅。真係走跑入去英文台，即係我哋 Radio 3咧，就是、Uncle Ray 咧，日日喺度坐陣嘅，就每一日即係一至五啦，每日三小時直播啊，真係哇！即係我服到五體投地。上個禮拜仲喺度做緊 All the Way with Ray， 做 Uncle Ray 做咗幾多年啊？考下你先，我驚你即係多得滯，耐得滯。 幾多年啊？做咗幾年 DJ， 唔記得咗。 好犀利啊 ，Ray 啊！ 乜唔係七十二年咩啊 ，Ray？ 係七十。 喂 ，Norman 啊 ，Uncle Ray 係咪真係成日都係同你一齊玩，成日都咁幽默嘅？係咪成日講笑嚇？ 係啊，以前都係啊。 咁即係成日好似講嗰啲嘢都唔知，咦？點佢諗一諗嘅？等我哋。 佢其實係等於一個大細路一樣。 係啊，你形容得真好。 係啊。 形容得真好，因為 Uncle Ray 咧不過我驚你唔記得咗 Uncle Ray， 你知唔知你上一次？揸起個網球拍，你有冇見 Uncle Ray 打網球啊？ 冇， 冇啊你，同邊個打？梗係唔係同費德拿啦？係同歐瑞強打嘅， 係咩？ 係啦， 真 係 Uncle Ray 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啊，實唔記得啦，因為咧，即係真係都好多年前。講起Uncle Ray 點樣認識我啊？點樣即係推薦我俾阿 Norman Chang 即係入去呢個寶麗多啊？當時 係寶麗 做歌手咧，即係嗰啲歷史咧，我會 Uncle Ray 我會一見親你飲茶咧，我就重新講一次。我驚你唔記得啊嘛。不過唔緊要，因為咧 Uncle Ray 咧就啱啱出咗一本加一本嘅樂壇教父 Uncle Ray 嘅。紀念版的回憶錄，咁呢回憶錄咧犀利啦，中文就得，英文就得，所有呢啲珍貴嘅資料、珍貴嘅相，全部喺曬度。Norman 梗係有好多啦 ，Teddy 梗係有好多啦，阿 Raymond 吳世輝有啦，仲有就係 Joe Junior 都好多相喺度啊，豈有此理！ 我未睇過， 未睇過，你啱收到咋？ 係啊，啱收到。 梗係即係如果講 Uncle Ray 咧，喺六十年代主持節目兼夾咧，就係培養我哋香港整個。即係 local 啊，即係本地樂壇咧，即係唔提 Teddy Robin 啊唔得啦嚇 ，Playboys 梗係得啦 ，Joe Junior 係另外一個一定要提，所以今日一定要邀請阿 Joe 嚟啦。 Uncle Ray 就冇 Joe Junior 噶啦。 係啊，點樣佢點樣揾你入去噶？點樣捧你出嚟啊？ 佢識我爹哋咁啊，傾得兩句，咁啊入去試下音，咁啊有啲機會啊，咁咪嚟咯。 咁要你自己得先得噶，咁啊係人識得爹哋嗰啲仔啊，又嚟曬嚟曬咁咪死。 咁亦都係。靠運氣啦！ 你當其時幾多歲啊？ 十八歲到啦。 哦，因為中學畢業到啦，啱啱係咪啊？ 等啲個書科啱出嚟啦，係啦。 哦，啱啱即係中學畢業。 係啦。 係咪好似喺聖約室讀噶嘛？你係咪啊？ 喺聖約室讀。都踢緊出嚟 嚇，踢出校啊！ 曳啊嘛， 關事唱歌啊， 成績又曳。嗰時未唱歌， 我未唱歌。 嗰時中意玩啊，打下交啊，咁啊。 你同人打交？我你我唔好信喎， 學生仔啊，學生仔你擁下我揼下你嗰啲咁嘅嘢。 嗰啲小學生嗰啲嘢， 你好斯文嘅，你好斯文嘅，我以為我啫。 係啊係啊 ，Jo Junior 真係好斯文，但係 Teddy 又真係唔係，我聽過 Teddy 嗰啲歷史啊，嚇～死你啊！ 唔好講啲咁嘅嘢。 咩唔講啊？你喺 唔俾人講啊？ 喂 ，Teddy 咧，佢講真嚇死我第一次。佢喺加拿大浪跡天涯嘅時候咧，佢咪喺度 on the road 嘅，喺度打 band， 因為打親嗰啲咁嘅喺酒吧嗰度唱歌咧，成日同人哋開片嘅。是不是是不是开过好多次开过好多次啦。 冇啦冇啲人飲醉酒㗎嘛你冇辦法㗎。咁、哦、我哋唔假假地都当自己識功夫㗎嘛。 係喎嗰陣即係一句話 Chinese 功夫啲人驚驚地㗎。 係呀唔使佢驚俾兩招佢咪得啦。 打交我未見過 Teddy 打嘅不過呢就。你 好彩好彩， 唔係你扭波咧好勁嘅，你知唔知咧插花咧 C 朗都唔夠嘅。 咁 啊，係啊，因為我係明星足球隊嘅隊員嚟嘅，聽住我好老友噶，好多年朋友。因為係明星足球隊咧，成日都要外出一齊踢波啊嘛。佢要你喺插花咧嚇死你，一路插踢個波都未喐嘅嚇。咁所以而家人唔敢埋嚟嘅，根本。 哇！咁犀利啊！ 好勁啊 ，Teddy 踢波，而家都仲得嘅。喂 ，Jo Junior， 係， 哎呀，你只 Uncle Joe 咧，我本來叫 Uncle Joe 咁咧，你成日嚟我呢個節目唱歌咧，我好感激，因為你唱嗰啲歌咧，全部都係我哋啱啱細個開少個耳仔少少聽到啲嘢咧，就係聽你唱嘅，同埋真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而家講下我。自己第一次即係聽到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阿 Norman， 你知唔知幾時咧？就係、是、我好細個，有個好細嘅，我家姐有一個好細嘅原子粒收音機，咁咧喺度播緊咩咧 ？Uncle Ray， 你有冇印象？以前有一個多數揾你做評判嘅星島業餘歌唱比賽，星島日即係星島晚報啊，星島日報啊嗰啲咧，就叫星島業餘歌唱比賽啦。咁以前咧就有 band 嗰、那個係啊，即係 section 嘅，即係有樂隊部分。咁咧，阿 Norman 你哋咧就參加嘅，竟然係啊未入行噶，係參加業餘嘅比賽，我就第一次聽到，正好深印象，差唔多啱啱係細得好緊要，唔知點解會淨係聽到你哋，你哋唱分分分係咪？ 係啊， 係啊， 係啊， 哇！講啲好記性嘅，咁都記得嘅， 犀利！喂，講啲歷史嚟聽下 ，Norman 啊， 講啲歷史嚟聽，你點解點樣會參加呢個比賽，然後唱分分分咧？ 我諗 Uncle Ray 都知道嘅，應該，因為我哋嗰陣時唱分分分係有幾奇怪嘅感覺。 Beach Boys 嗰只啊嘛， 係啊 ，Beach Boys 啊 ，Beach Boys 啊，嚇咁點解即係揀咗誒？係咪又係 Norman 喺幕後黑手喺度揀嘅？ 唔係啊 ，Teddy 揀嘅 嚇 ，Teddy 揀 ，Teddy 揀嘅，真係分喎，分分分喎。 啱啊 ，Uncle 講啱嘅 ，Uncle 嗰陣時我哋參加比賽，你係咪評判之一啊？ 一定係嘅，佢唔記得，佢每一次都係佢嘅。亦都可能因為咁喎，因為如果你哋贏到，應該係贏第二名，我記得，我聽到佢嗰、那個結果公布咧，我先 唔係你唔記得咗啦，呢樣嘢真係要糾正。我哋係幾麻煩嘅，我哋當年我哋係退出嘅。 哦， 我哋因為攞唔到第一，我哋就唔要啦。 哇、哦！真係係咪？ 我唔記得啦， 你唔記得 ？Norman 反而唔記得啊？ 我完全唔記得。 邊個第一咧？最後 我哋就因為同。都是老友嚟嘅，但我嗰當時唔識佢哋。 會唔會係當初啊嗰啲？ 唔係，當初就靠我哋退出之後佢上位嘅。 哦， 但係你咁啱聽到我哋嗰次，真係我哋自己係我哋係失敗之作嚟嘅。 咁 但係我哋真係玩得好好。 咁嗰年 係 我覺得真係好深入。 Selina 有冇做評判啦？梁淑儀啊？ 佢而家未做到評判啦 ，Selina 就參加緊比賽啊。 係喎， 周梁淑儀仲參加比賽啊？ 佢喺我哋前一屆嘅。 哦，係一屆啫嘛。 但我哋咧就反而咧就講都冇人信嘅，我哋啱啱同另外一隊係唱同一隻歌，不過我覺得佢哋反咗版添嘅。 哦， 所以我哋一單面，我知道我脾氣係唔好嘅。我當時我走咗。 走啦咁樣啊，即係拉隊走。 我哋真係係輸咗第唔知第二定第第，但我哋我冇攞。 可能我 冇攞獎。 太細個。 就要啊，當初上位嘅，當住佢哋第佢哋緊頸死啊嘛，啱啱佢哋升咗上第三名。 我完全失憶喎。 記得完全冇咗呢個印象 嘅。 完 全冇。所以你而家知道邊個係真係 Band Leader 啊？ Teddy 咧，真係好記舊情。 我真係記得阿 Teddy 話：，誒，我哋走咯，咁我 你唔知啊，佢走啦。不過呢啲歷史你真係要即係講翻出嚟。不過咧， 我諗 bad boy， 咁 Uncle Ray 啊，真係咧，即係識你咁多年咧，超過即係差唔多，我識 Uncle Ray 50年到啦。咁但係咧，好多料咧，如果睇曬你嗰個樂壇教父嗰個回憶錄咧，先至知道原來你好多威水士嘅， 好多 威得好緊要喎。 點威法啦？ 威法嗱， 我呢個威食嘢嘅啫。嗱， 播歌唔使講啦，即係如果香港冇 Uncle Ray 咧，冇 All the Way to Ray 嘅節目咧，我諗我都可能唔識唱民歌嘅，因為我第一次開竅聽一隻係 Don McLean 嘅 Vincent， 即係好後期啦。我已經識唱歌，唱咗好耐噶啦。但係咧喺你嘅節目度咧，我就聽你第一次播。哇！我話呢啲民歌可以咁好聽，嗰啲咁深意思嘅，個意思寫得咁好嘅咧，慢慢就查字典啊啲咁樣，就聽嚟。咁之後咧，我就日日都聽。咁之後如果有幸咧，吳石輝就嚇掹咗我入去香港電台做 DJ 咯。 唔係啊，由 Uncle Ray 介紹我去 Captain's Table 揾你噶嘛。 係啊，呢個歷史咧就真係一陣間等啊 Uncle Ray 唔知㗎。 我又係驚住 Uncle Ray 啊，又唔記得咗。 我都係去 Captain's Table 喎。 係啊， 係咩？ 係啊，阿 Norman 咧就帶領住，即係係啊，佢哋 啊 Uncle Ray 又帶我去 Captain's Table 睇啊。 係啊， 你諗下幾緊要咧？即係 之後啦 ，Uncle Ray 咧我就聽到。當時啊，我聽到 Albert 咧喺一個電視節目做 VO 啊，唐述啊， 我喺 TVB 做主持嘅。 咁我話：咦，呢個細路仔把聲幾好喎，但我唔識佢啊嘛。 你見唔到我的樣子啊？我做旁白。 咁我睇到個名，咁我就問 Uncle Ray 識唔識 Albert Lau？ 咁佢話識。咁我嗌佢落 Captain Stable， 夜晚咪聽佢唱歌，於是咪同佢做咗同事咯。 哇！ 就係咁啊，真啊， 以前係真嘅。但係 Norman 我又知道又係嚟過嘅，因為簽碟，即係啱啱佢介紹 唱片合約， 簽唱片合約 係啦。 咁啊 ，Norman 就唔知係咪同阿德啊，同阿 William 啊 ，Ricky 記得 我記得就係阿 Uncle Ray 就同我講有個歌手你一定要聽。 哇！ 你應該聽呢、這個應該簽嘅，咁佢帶我話好啊，因為我對任何有 talent 有好嘅歌手都有興趣，咁原來帶咗去 Captain's Table、就睇到你 彈唱啦，感謝 Uncle Ray 即係咁推崇我一個當年嘅小朋友啦。 講講我點識 Albert Lau 好嘛？ 好啊，哇 ，please 係 嗰陣時咧 ，Tom Lee 咁紅咧就好出名噶啦。邊個想彈吉他咧？就去 通你咁啦， 通你咁啦。咁我去嗰度又唔係買吉他，我唔識彈吉他嘅喎。咁我聽咗係有個人彈緊吉他好叻噶。我真話係一個靚仔，睇唔到你咁細啦。 嗰陣我係讀緊中學，因為我著住校服咧，我每一日都攞通你琴喺嗰度，我都唔係買吉他，因為我冇錢買，我好想買，咁所以攞佢啲吉他嚟彈咯，即係我識得佢嘅 manager。 咁咧，唔係咁彈咁簡單彈吉他，你聽過西班牙嗰啲 flamenco 嗰啲？ 係啊，哇嗰啲。 係啊，因為彈緊呢個震， 扮曬嘢咁啊！ 但係佢話好嘢喎，呢個點知係Albert Lau？ 好啦，咁我冇事啦。咁 EMI 嘅老細咧，我唔記得你個名啦，太我啊太老啦。咁啊，請我去食晚餐。咁啊，揀咗 Captain's Table 我都好少去 Captain's Table。嗰度我喺度唱歌啊嘛， 係。咁忽然間啱喺度係歌星 啊，係 Captain's Table。咁阿文咧就好 gentleman， 佢唱完嗰首歌，佢走埋嚟同我打招呼。咁我介紹佢識呢個人 from EMI 嘅老細啦，嗰個懵佬咧， 點解佢係懵佬咧？ 又冇簽到 album 喎，又提都冇提喎，哇唔得喎咁。第二晚咧，我請吳石輝啦，咁啊要調咗去港台啦。 係， 個成班港台嗰啲朋友係咪坐曬喺度？ 係啊， 咁啊同阿 Albert 傾偈啦，吳石輝就話： 你有冇諗過做 DJ 㗎？阿華冇喎， 佢點識啫？我都完全都未播過音㗎嘛，驚驚地啦。不過淨係識唱歌，所以啊，吳石輝犀利啊！佢第一個佢諗都唔使諗啊！哎，因為你嚟做咩節目？我未識㗎。得啦，你嗰個節目叫唱民歌就 OK 㗎啦。咁啊，即係個節目係唱民歌嘅 土佬歌集， 土佬歌集啦叫做。哇！即係睇下嗰種，原來我哋咧呢一個咁樣嘅組合坐埋咧，未試過，又有吳石輝，又有鄭東漢、Norman， 又有 Teddy， 又有 Joe Junior， 其實仲未完啊，因為仲有好多嘉賓咧，稍後喺二千靚歌再重聚會出現。不過咧，其實一陣間咧就九點半新聞報道後咧，我哋一定要聽下現場唱歌啦，因為其實呢個節目咧係由頭唱到落尾嘅，本來。不過今日咧幾大都唔好唱咁多啦 ，Joe Junior， 因為咧有。咁多呢啲即係大哥大佬， 好難得 聽 佢 哋講嘢，已經係今日錄咗個音啊，拍曬咧喺電視度播咧，變咗係一個樂壇歷史嘅最重要部分之一嚇。 口述歷史。 好，九點半新聞報道後，二千靚歌再重聚 ，Uncle Ray 特輯，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出席本台节目《城市论坛》的时候话，距离奥运只系剩低大约两个月，相信延期空间不大，预料成功举办的机会大。他說已經和五間參與轉播的電視台商討，將會成立團隊聯合採訪東京奧運，會有不同分工。對於港台沒有轉播權，楊德強說幾年之前有和港台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討，如果做奧運大型傳播，涉及器材等的費用將會數以千萬計，加上現時距離奧運時間短，轉播工作複雜，港台沒有相關經驗，只能夠找五間電視台聯合轉播，港台會播放每日精華片段。台灣新增超過200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對於澳門已經將台灣抵澳人士的檢疫期延長至21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台灣抵港人士已經由家居檢疫轉為到指定酒店檢疫14日，抵港第16和19日要做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監察，不排除適時收緊安排。不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本港應該立即收緊有關抵港安排，因為台灣疫情涉及英國變種病毒，情況嚴峻，傳播時間可能比想像之中早。特區政府應該提醒正係接受檢疫的台灣抵港人士，如果有可疑病徵或者在台灣曾經到過發現個案的相關地方，應該盡早通知衛生防護中心，以免有個案滲入社區。一連四日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國家杯場地單車賽結束，港隊合共取得一金一銀。港隊總教練沈金康說，大家好關心李慧思的表現，他對李慧思的成績已經感到高興，認為賽事令到李慧思恢復比賽的記憶，回到比賽的狀態，現時單車隊已經在研究東京奧運的戰術運用。迪拜國際機場行政總裁格里菲斯說，疫苗護照是重啟大規模旅遊的唯一方法，形容是無可避免和不可替代的方案。迪拜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國際客運機場，格里菲斯說，假如沒有人員流動，他不認為在社交和經濟方面全球可以繼續運作更長時間，但他說需要理解為何各國取態保守謹慎，因為任何地方的政客都不想疫情在本土爆發。對於有意見批評疫苗護照歧視不能夠接種疫苗的人，世衛和世界 旅遊觀光協會都反對有關做法，憂慮引起道德和公平問題。格里菲斯就認為有需要制定和實行適當的全球公平疫苗計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咦，这个不是罗大佑和蒋志光的《皇后大道东》？我小小个就听的了。 咦，看不出你这么老派、啊。 哎、hey, ，你理得我啊！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广东歌噶嘛。 咁你又啱、啊，所以音乐人陈永谦就同一个商场合作推出项目《广东歌101》，听下佢嘅介绍啦。 顾名思义啦，呢、这个展览咧系同广东歌有关嘅。咁我哋探讨下广东歌嘅过去、现在同埋将来。象征住过去嘅咧，我哋由两期展览去交代嘅。首先第一期展览咧就系而家举行中嘅100首不能不听的广东歌。我哋邀请咗好多音乐单位啦，由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去到10年代至今咧，每个年代揀25首，咁加埋咧就系100首啦。咁入场人士就可以攞三粒珠仔，咁然之后投选佢哋喺嗰个年代里面最喜爱嘅歌曲啦。咁然之后咧，象征住广东歌嘅现在咧，就是有10场 silent concert。 这些 silent concert 呢就是一个很近距离和歌手的接触，现场观众呢都是戴着耳机听歌手唱歌，这个体验呢是很有趣的，就好像去了录音室那里听个歌手唱现场这样。 哇，音乐会有我喜欢的歌手 Serini 和岑令仪啊！ 不止添啊，主办单位还会举办音乐人分享会，邀请作曲人、填词人、监制分享他们音乐路上的心得，现场也都会展出音乐人和歌手的手稿、CD 珍藏等等。 广东歌101即日起至7月1号。 至于展览100首不能不听的广东歌，就由即日起去到5月31号。 地点：铜锣湾时代广场5楼。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剛才那些歌呢 Uncle Ray 是不是全部你都播過了？全部你播過這些歌，我記得 真的心很開心，很開心聽這些歌。我 你叫琴日做節目，你叫我玩啲歌，我唔記得咗。 係啊， 而家有新歌，有新歌聲。 但係唔緊要嘅，嗰啲歌咧，全部咧都會一路傳承啊！傳承即係你 pass 俾我哋，我哋呢啲晚輩咧就一路做 DJ 啦，一路喺電台一路推廣。所有呢啲學嗰啲歌咧，我都係聽你嘅節目翻嚟嘅。咁所以頭先咧一大堆其中小部分嘅朋友啦，又會有哇喺我哋嘅陳秋霞有温雅啊，有曬Teddy Robin 嗰啲咧，一陣間咧我哋就已經準備好曬噶啦，啊即係走唔甩噶啦。因為 Teddy 咧，我每一次嗌佢唱歌咧，佢都誒、都係啊。阿 Teddy 點解咧？你而家成日都唔肯公開唱歌嘅。 唔係我而家根本把聲係自己 control 得唔好啊，真係。所以今次你而家又想屈我啦，但係我就話俾你聽，我扮嚟嘅，同你傾偈嘅啫嘛，真係嘅。 哦 ，OK。 我唔想即係自己到最後唱得不好的時候，即係唔自己個心不舒服噶嘛。 啊，呢家嚟坐嘅， 我知點解，我知點解。 你點解啊？ 佢唔可以唱歌，佢玩吉他叻 啊！ 而家 哦，係啊，我都知成日打 band 嘅。 我成日聽阿 Teddy 而家彈吉他。 如果你講起彈吉他 ，Teddy 真係好勁。不過，如果再勁啲嘅咧， 冇咗喺我隔離。 冇咗啦，你可以介紹。 再勁啲，點解你唔彈吉他？ Norman Chan Teddy 而家彈吉他，一個新花名啊，叫做 Teddy Santana。 哇！犀利啊！不過如果你講起即係彈吉他咧，以前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即係你嗰隊啦，咁啊即係主音吉他手咧，好緊要嘅。以前叫即係吉他手分 rhythm 吉他手同埋主音吉他 lead guitar 就係 Norman 井啦。 Norman Clapton 係。 不如咁樣嗱，如果你咁啱講開咧 ，Uncle Ray， 我咧就播過嘅，不過唔記得幾時播，即係我冇咁多機會啦。但係我第一次聽咧呢一隻精品咧。又是在你的節目裡聽的，麻煩你阿健第七個cut一彈出來呢，沒人唱的，你知道是什麼，不如我們聽完 Norman 表演他的吉他之後，我們繼續好嗎？聽一段先，各位朋友， Teddy Robin and Playboys 的純吉他音樂叫做 Norman Fancy。 勁啊勁啊勁啊勁啊勁啊勁啊勁啊！ 好鬼中意， 好鬼中意啊！我成入咗腦嘅呢一個音樂嚇，即係阿 Norman， 即係你呢個係你炮仔出嚟嘅，直情咧嗰個吉他節奏嘅名字咧就叫做 Norman Fancy，Norman 就係你個名啦。點樣誕生嘅呢首音樂？ 呢首音樂其實好簡單，嗰陣時有個。應該是亞視係嘛 ，Teddy？ 唔係麗的影星， 哦，麗的， 當時叫麗的， 英文台， 麗的英文台， 係一個節目叫咩我都 三 D， 三 D 聽過啦，哦，吳世輝食聽過啦，三 D 聽過啦， 主題曲啊，三 D 嘅主題曲， 一定 主題曲添啊， 哦，咁你需要 主題曲，三 D 主題曲 嘅，係啊。 即係以前好興嘅呢啲電視嘅音樂節目啦 ，Uncle Ray 都主持好多啦 ，Uncle 啊，你以前嗰個叫做咩？你哋叫做 Lucky Dip 啊？係 唔係 Lucky Dip？ 係再之前係香港電台㗎呢，這個。 香港電台就是、Lucky Dip 行先啦，但係我講三 B 係之前嘅。 係三 B 再 早啲。三 B 再前嘅，再三 B 係呢個麗的影星英文台嘅所謂。鎮台之寶， 鎮台之寶，咁你哋就係台柱嚟嘅，成日去嘅。 我哋根本就係主場咯。 哦， 即係我哋叫 band 主場。阿東嗰陣時係咁嘅，阿 Norman 嗰陣時係你係要逼佢噶嘛，即係講唔係咩逼嘢話，殺到埋身啦，佢就會做啲好嘢出嚟噶啦，即係咁啊。 即係阿 Norman 係 好正個手， 係咪成全部係你作出嚟，即係你作曲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哇，頭先我聽到咧，我都問咦？兩個吉他都好勁嘅喎，你但係 Teddy Robin 嘅 Playboys 得一個人，嗰陣時係 Teddy 都未彈吉他嘅嘛，呢隻唱。 唔係，我係彈吉他嘅，不過呢隻歌我唔敢彈，因為我唔敢嗰陣時仲未有資格同阿 Norman。而家可以，佢 而家可以 jam 下啦， 我可以傍住。 呢隻歌喺個區彈啦，我唔彈啦而家。 係真係嘅，我係徒弟彈啦。而家嚟講，而家同佢玩，同佢 jam band 咧。他就拱俾我彈嘅，佢唔使彈啦。但係 Jam 嗰 part 係佢彈。 不過你隊 band 就犀利啦 ，Uncle Ray， 我仲記得咧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咧，嗰啲 Playboys 裏邊咧有三兄弟，一個就係 Teddy 啦，一個咧就同我好有關係啦，因為你細佬咧叫做 William 關維倫，就係我嘅第一個唱片監製啦。哇！即係如果冇啊 William 咧，冇阿畫字咧，我就嗰隻 When the Child Is Born 又冇咧，因為一陣間我一定會唱噶 ，Uncle Ray， 唔知你記唔記？得啲獨白咧，你同我做獨白噶噃， 試下 啦。 星期五晚我聽 Uncle Ray 播過呢首歌， 多謝你，多謝你。咁啊，有排講啊，因為今晚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係 Uncle Ray 嘅特輯。咁啊，講起Uncle Ray 嘅特輯咧，我哋梗係要講翻啊！你而家呢一本咧已經出版咗喺書局買得到嘅《樂壇教父 Uncle Ray》嘅回憶錄啦，有中文有英文，喂咁犀利嘅，中文你都識寫嘅？ 啊，唔係我寫嘅。 咁但係你好犀利喎，你記得咁多嘢嘅，好多封我睇曬啦，好多資料喺裏邊喎。 我咧就好似一個老爺咁 grandfather 咁。 OK， 最好就係我記憶性好，我記得曬好多嘢。 即係越舊嗰啲嘢越記得。 越舊嗰啲嘢越好高。找到歌星都是月球歌星就最好 有個全部記得曬。不過我都懷疑你係啊，即係好多嘢你都唔記得，不過全部記得曬咧啲好嘅音樂、好嘅歌星朋友。真係如果睇你依本咧，就真係直逐個歌星講。咁當然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咧就有一個特輯啦，啊 Joe Junior 有特輯啦。每一個歌手咧，當年佢嘅好朋友咧，都有一個特輯喺裏面，有埋相啊，有埋成。咁你話越舊越記得噶嘛？戰前你記唔記得噶？打仗嗰陣啊，你喺香港做咩啊？嗰陣？ 读紧书咯， 读完读完书之后咧， 去澳门啊， 去澳门仲去澳门 做 refugee 嗰阵， 哎呀，哇，做难民， 全部火车都去， 哦，系咪因为日本人打嚟，你哋走咯？ 未打 就走定先， 知道就迟早就会打噶啦，咁我哋走咗先啦。 即系所有葡萄牙籍嘅人都去澳门避一避啦，避风头啦。 系啦， 咁喺澳门有啲咩做咧？ 冇咩做，不过我又搵嘢做。 嗯， 佢有一个点话？doctor， OK， 有医生。 啊，医生，咁佢睇好啲人好睇嘅咧。 系啊， 咁要佢写嗰啲 prescription 攞药。 系啊，系啊，系系。 咁多数啲人睇医生咧都系好老噶啦。 嗯。 佢揸住啲有嘢，我点攞啊？咁唔知去边度攞？咁我就正咯。 啊。 你俾$30我，澳门银$30，我送你攞晒啲药。啊，好。咁我成去到呢個 pharmacy 咧， 係 成袋含啦，呢係我打你噶啦，拎翻去嗰個 centre 咧。 派翻俾佢，收翻錢三十蚊。哇！我發到 哇！即係每次30蚊，日日都係咁喎，係 咪先？ 好犀利，真係好聰明嘅喎，你真係 打緊仗嗰陣時喎。 哇！咁啊，即係打緊仗都好似30蚊一次，30蚊一次都好犀利。去藥劑嗰度淨係執藥啫喎。 我成。在我手度成沓嘅咁，我個袋都幾大嘅。 咁啊，打完仗翻嚟咧，打完仗翻嚟就翻香港咧。我睇你回憶錄咧，你做咗好幾份工嘅喎。 係翻嚟嗰陣時咧，咁我哋成班你話好似話僆仔啦，揾嘢做，揾唔到嘢做，全部嗰啲 offices 都未開嘅，係得匯豐銀行。 哦， 咁我話好啦，去揾我老豆啦，佢喺匯豐銀行，咁我俾咗份工我做啦，係 clerk 嘅啫。 哦，即係文員嚟嘅。 點知嗰時唔會有 computer 嘅， 係當然冇啦。 佢嗰啲 account 係一個 ledger， 每一個 ledger 咁厚嘅，喺地下要擺喺個台度。 啲文件。 嚇，咁攰到我死下。不做下我好悶咯。 哦， 我就揾條路啦， 走啦，想走啦。 我又揾幾個朋友咁跑步啦，跑到赤柱喎。 赤柱？跑去赤柱？喂，監獄嚟喎嗰度。 係啊，嗰陣時我哋好 fit 噶嘛。跑到赤柱咁，咁唔知道佢請成班喎喺度攞曬，請曬我哋嘅。 請你做咩啊？喺赤柱？ 做。睇監房嗰啲人咯， 哦，即係做咗懲教處嗰啲， 英文叫 warden， 係咧 warden， 係啦 warden， 即係直情管嗰啲監犯噶咯喎。 不過好彩唔係管住嗰啲日本人，日本人咧有有英文嗰啲 commandos， 係睇嘢日本嗰啲 prisoners， 好啦，咁一日咧，我行過個。監房咧，見到啲石石人喊嘅咯。 係啊， 咁我開個閘入去，哇！有咩事啊？佢話：我好慘啊！我知道你好慘，唔該你，我唔係喺度。我話你有咩事？佢話：我彈咗一個差佬嘅腳啊！ 哎呀！ 佢話：你有槍嘅咩？係啊，我從偷翻嚟嘅。係 啊。 咁啊，彈咗一個。差到个脚， 系射中嘅差人嘅脚， 可以坐8年。 哇，判咗8年。 我你都唔识喊啊，8年好快过嘅啫。 所以抵你做 DJ 啊， 咁你好快， 咁你都讲得出嘅，你真系咁犀利嘅。 好啦，咁佢写咗，咁我就最衰 check 住你啲机缘，好远啊！佢阿 Marty 喺西环。咁啊，又好難揾啊！嗰時冇 赤柱去西環真係好遠 嘅，好遠噶， 唔知點去。 我又叻仔喎，我揾到佢阿媽 啊， 唔係佢阿媽同佢 girlfriend 佢老婆，咁交咗啲封信啦，咁啊冇事啦。我翻去監房又夜夜咁行嚟行去咁，佢又喺度喊喎。咁我學佢監咩事啊？佢話我想走啊。走邊度？離開呢個監房咯， 咪逃獄？哇！ 你講得咁容易？ 係 咯，唔通監房會開門俾你走嘅？係 啊， 佢話唔係啊，你同我偷一個嗰啲 water 嗰啲。 哇！喺電影嚟喎呢個 嚇。我就咁着件呢啲嘢，我可以行出去咁。哇！ 即係攞件即係監獄嗰啲工作人員嗰啲制服，俾佢換上去，就咪電影一樣。 係咯，咁佢可以行出去，咁睇好簡單。我唔得，我唔可以咁做。咁我同我老豆傾過點啊？你不如 quit 即係 唔好做啦。 你匯豐銀行幫我啦咁。 哦。 哇！嗰種銀行哇～好慘啊！個人工嗰時200幾蚊啫喎， 係啊， 我要嗰時冇 computer， 係啊，冇， 同埋嗰啲 account 喺個 ledger 咁鬼好， 日日都係搬文件， 喺地下搬落個台 check 完就搬落去， 係一陣間咧 ，Uncle Ray 咧就會因為個發展咧，除咗匯豐銀，佢又離開噶。即係點解咧？我知道秘密啊！佢揾到份工咧，幾倍人工噶，係啊，多過匯豐銀行幾倍人工喎！你話佢走唔走咧？但係嗰個咧就影響咗香港嘅樂壇，好緊要嗰份工。稍後咧下一個鐘一路至到今晚咧12点咧，大家都可以同 Uncle Ray 咧，即係一路可以回味一下，即係。不可以一生回味的，因為太多嘢太豐富，因為太對我哋太大影響，即係淨係樂壇都已經有排講啦。咁一陣間咧就講話佢點樣會做到 DJ 啊，入咗電台。Uncle Joe，yes。啊！今次好多 uncle， 因為喺呢個台嗰度咧，最細係我啊！誒，真係開心啦！我今日誒變咗細佬，細佬嘅細佬啊，好細個。Uncle Joe，嗱，我哋今日咧就你睇下我哋呢個直播室咧就好高興啦，因為有人喺度啊！我啲人咧全部都係樂壇，係咧嘉賓咧，全其實都唔係嘉賓嚟，全部都自己人嚟嘅。不過咧就係樂壇同埋廣播界嘅大哥大喺曬度噶，一陣間陸續有來。不如咁樣啊！而家咧整翻只歌係當其時。即係 Uncle Ray 都經常喺電台度播嘅， 係 好多 Joe Junior 唱片㗎佢，我 check 過。 佢有好多你啲㗎，我知道啊。 梗係你多啲啦，唔係你嗰啲珍貴啊嘛，因為你嗰啲咧即係買都買唔翻嘅。因為阿 Norman 以前你哋唱片界咧，最初出嗰啲英文嘅係咪啲細碟多啊？啲45寸 係啊，7寸嗰啲咯。 係啦，咁嗰啲就而家咧喺鴨寮街我都揾唔到咁滯。 我好多都係阿 Norman 同我 produce 嘅。 係啊，係啊，你就做埋監製嘅。 佢好多歌都係我 produce 嘅。係啊，佢唱好多 添啊 ，Norman。 佢而家就係阿 有啲啊， 阿 Joe Junior 經常嚟呢個2000靚歌度唱歌，我好中意佢嚟呢度唱，因為佢咧係 多謝你啊， 唱得最多呢啲60年代。嘅歌曲嘅人嚟嘅，咁當然啦，其中咧最開心就唱啲 Cliff Richard 嗰啲啦。而家整隻慶祝啊，我哋第一輪慶祝先。我哋咧喺個直播室裏面咧就有曬啲牌啊，好靚，畫曬 Uncle Ray 嗰啲樣啊出嚟。我哋又可以一路咧影相啦，因為頭先阿車淑梅咧佢哋又送花啊，佢阿張文新佢哋又送啲牛肉粥啊咁樣嚟啦， 有嘢食添啊。 咁啊，不如咧而家我哋。第一個鐘頭咧就稍係第一次慶祝下先，整翻隻奇里夫里察嘅 Cliff Richard 嘅 ，OK， 我哋一齊慶祝啊嘛 ，Teddy， 嗱你平時唔唱，而家就同你一齊唱啦 ，OK，Uncle Ray，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I could be happy and contented? I used to think that happiness hadn't been invented. But that was in the bad old days before I met you. And when I let you walk into my heart.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s afraid that maybe you thought you were above me.That I was only fooling myself and think you'll love me. But then tonight you said you couldn't live without me. The world around me, you wanted to stay. Everybody,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Congratulations, Uncle Ray. Wow, 現場的現場的現場的 Joe Junior。當年咧就當然唔止唱呢啲 congratulations 啦， 最重要一陣間你唔好走啊！嗰啲 heels hard 嗰啲咧 ，Uncle Ray 唔好走，你又叫我十點鐘先嚟，我特登早啲嚟嘅咋？ 加人工，加人工。 因為 Joe Junior 咧，你唔使叫佢嘅，佢係一個好投入嘅歌者嚟。 笑死我！ 係啊，一唱歌咧，你叫佢八點佢七點嚟 嘅。係啊嘛，去定廁所先啊嘛。 但你要話講一樣嘢，話俾佢聽就得㗎啦。話真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是、有歌唱。咁就嚟啦！真系唱咗幾多十年歌啊！你 哦，今年54年喺樂壇噶啦。 哇，好長喎！不過咧， 多得 Uncle Ray 啦。 Uncle Ray 72年、73年、 啊、 做 DJ， 靠佢一路支持我 哋啦。淨係講做 DJ 啫。 Yes、啊。 如果講埋赤柱監獄做 Warden 咧，真係好好笑。係啊！哇！你嗰啲好彩，你真係當其時真係夠醒目啊！如果唔係你真係俾咗你一件 Warden 衫嗰個女人，俾佢著咗走咗出去咧，咁就真係香港嘅係啊大鑊嘅歷史嚟㗎呢個。咁睇下個鐘係接近十點啦，我哋又多咗好多人㗎嘛，就係 Welcome 我哋阿馮添之阿 Ricky 波。其實咧，咁樣介紹咧就未必啱，因為而家佢 IFBI 唱片協會嘅總裁啦。但係其實應該介紹咧就係個 Mystics 嘅主音吉他手，啱唔啱啊？ 啱， 恭喜嘅勇等， 係啦，咁樣都係啦嚇。張文山係我哋一路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一路成咗香港電台嘅助理廣播處長啦，即係同阿吳石輝咧又係一對嘅 partner 嚟嘅。 他是老闆來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Uncle Ray 你經常由頭到尾講英文歌有一件事我今天一轉轉一陣會講他甚至是中文歌是將中文歌是第一個打在英文台的一陣間講 好當然了還有 Christine Sampson、yeah.先咧，成日嚟我個節目啦，但係咧，我哋一定要介紹咧，佢就係 The Top Looks 嘅主音歌手兼 Bass Player。 Yes, yes. Hello， 我仲係一個 Uncle Ray 嘅大 fans 嚟嘅。 係啊，一定啊。所以一陣間咧 ，Christine 啊、Ricky 啊，個個仲有咧，就一路留喺度。仲有 Joe Junior。 仲有你唔知啊，我係 Top Looks 嘅主音歌星嚟。 係啊，一陣間再講。十點鐘新聞報導後 ，Uncle Ray 特輯，一陣間見。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当中包括90男、116女，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80多岁，发病或者采检日介乎上个月6号至到寻日。台湾当局寻日上昼紧急宣布，将台北市同新北市嘅新型肺炎警戒提升至到第3级。650万名居民受到影响，未来2个星期是抗疫关键期，社会严阵以待。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港首个为银铃而设、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游戏节目《香江暖流》登场啦！ 集合努力、智力、创造力于一身，为你带来最紧贴银发一族的生活、医学、消闲资讯。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港台电视31， 5月17日起， 上昼11点， 有得听， 有得睇。 我是毛信君，有啲嘢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 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咗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嘅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喺社区爆发嘅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哋嘅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o 32。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疫情期间 ，Radiohead 发起 Stay Home With Me 网上直播，每个礼拜推出经典演唱会俾大家免费重温，呼吁乐迷留家抗疫。虽然最终演唱会播晒，疫情都未完，不过音乐又点会停啊？继续陪大家 Staying Alive。 密切留意5月29日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This is Uncle Ray. Over the years, I introduced and presented the local pop scene of the 60s. Most of my loyal listeners are mainly Chinese teenagers who grew up with my kind of music. And upon graduation, some have immigrated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like Toronto, Vancouver,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UK. 系啊，咁但系海外咧 ，Uncle Ray 头先听到你讲嘢，咁你好多独白咧留低咗好多珍贵嘅录音，听到你把靓声咧，即系可以讲系香港嘅广播界第一把靓声，第一把金桑子出现咧就系 Uncle Ray。今日咧，我哋二千里应该再从最好荣幸咧，真系得到我契爷 Uncle Ray 咧，即系认可咧，就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就做一个3小时嘅 Uncle Ray 名荣休嘅特辑。咁啊，头先又一个钟头已经有啊 ，Teddy Robin 啊 ，Norman Chang 啦，吓吴石辉啦，有 Joe Junior 啦，啊，即系好多往日嘅喺乐坛一齐成长嘅老友记啦，喺度出现。不过而家呢第二个小时咧，又有另外一批咧，都系乐坛。同埋即係廣播界嘅中流砥柱咁啊！首先咧，由右邊咧就介紹今日嘅特別嘉賓咧，就係 Ricky 風啊 ！Ricky 咧，即係好多嘢要介紹噶，因為而家咧，即係佢就係唱片業協會咧 IFBI 嘅總裁，做咗幾多年啊 ？Ricky 你好似好耐咯， 我諗20几年啦， 做咗20几年啊！呢個職位 好啊，真係哇！呢個好難得噶， 所以係個唱片呢個字好緊要噶嘛。 唱片我又參加咗好耐啦，我一個66年出道噶，66啊， 66年咧就因為當其時咧就係。同啊頭先啊 Teddy 啊 Norman Chang 佢哋一個公司啦，咁但係最重要咧都唔係做工啊，做工之前咧你係音樂仔嚟，你嗰隊犀利啦 ，Mystics 啊，唔好叫 Mystics 就得啦， 係啊，邊個改嘅咧 Mystics？ 啊 ，Mercury Media 咧就好中意 Mystic 嗰個感覺， 佢特登噶嘛， 係因為佢啊 Elephant Shadow 隻歌係咪啊？ 係， 係咯，佢中意嗰首歌，咁就我哋唔知點解嘅。不過佢話呢個名好中意，咁就 Mystics 咁。 但以前就好得意嘅，以前啲樂隊咧好中意咧，即係將嗰啲樂隊嘅名咧，將原本嗰個字改名少少，即係如果個 C 啊變咗個 K 啊，即係 Continental 實用個 K 啊。一陣間咧就話 Joe Junior 你嗰隊叫做咩啊 ？Side Effects。 Side Effects 啊，哇！而家千祈唔好講呢個字咁多。 唔改啦。 以前60年就冇問題。 有 Sun Crackers， 如果而家叫做 係啊，有 Sun Crackers。 係咪 Sun Crackers 啊？ 佢幾隊啊？ 第一隻係 Sun Crackers 係咯。跟住 Side Effects。咧就而家咧就即係意思即係副作用啊嘛，呢個我啱啱打咗針喎嚇，所以咧即係唔好咁多嘥 副作用啊！ 而家不過最緊要咧，頭先咧有把女聲出現嘅咧，喺我哋二千靚哥嘅咧就係我哋嘅真係好朋友，但亦都係樂壇嘅超級好朋友。如果你講 Mystics 再之前啊，係咪啊 ？Christine， 你哋嗰對 The Top Notes。 係，我哋係咪 係咪仲早啲啊？ 係咪咧？ 差唔多嘅， 差唔多嘅咋， 差唔多嘅咋。 啊，但係我唔知點解咧，你哋跌 Tom Lux 組成咧，即係因為可能你哋係女有女仔啦，同埋咧每次出台咧都唔係幾成班飛仔喺度嘅。你知佢哋嗰啲 Mystics 啊、Teddy Robin 啊，佢啲全部都飛仔 band 嚟噶嘛？你哋就好似仍然好職業化嘅喎。嗱，你三姊妹啦。 那時候只有兩個而已， 兩個而已，是的，你和 我和妹妹 Vicky， Vicky 和 Vicky， 然後就其他的哥哥來的，真哥哥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 Brothers and Sist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的嘛， 但初中開始我們其實很少人知道，就是 Joe Jr. 其實是我們的 original member。 還有陳家孫呢， Ricky Chan， 陳家孫也是，這 個才是大哥大。 咦，但是陳家孫後來又加入了 Teddy Robin and Playboys， 是 的，所以你們都是一家親，很多樂隊呢撈撈亂這樣的，撈來撈去，撈來撈去，所以待會 Christine 來到，雖然你上一點就有事走，但是呢這個小時裡面我都要保持我們的節目的傳統，就是現場要唱歌，剛才阿 Joe 就唱了 Congratulations， 不過今天呢我反而呢就真的很想呢就大家講多些東西，講一些往事，因為 Uncle Ray 的歷程呢真的講五十日都講不完，講五十年都未必講得完，因為呢即他的歷史現在好彩都還有一些就即可以能夠寫在一本回憶錄那裡，仲要有中文版。 冚唪唥我好希望， 系 冚唪唥我啲听众啊嘛，即系 听众， 听众audience 会买买呢本书，因为个 story 咧就好好 好长啊，好多， 唔止 story， 仲有好多相， 好咧，啲相真系珍贵，啊，真系，即系连你自己嘅屋企啦，你点样成长啦，同埋乐坛咧。差不多每一隊 band， 每一個歌手都有相喺度， 都有嘅。 當然是當年嘅相。 朋友咧又有肥肥啦， 啊，好多好多 好多啊， 好多有啲咧，即係根本介紹唔切咧，你後面全部都係相嚟嘅。除了即係本地樂壇咧，國際樂壇嘅咧，嗰啲相先珍貴。你心目中即係最深印象嘅、最 impressive 嘅係訪問邊啲國際巨星啊？啲 international stars。 哇！你而家問問我，諗唔到。 Beatles 啦， 梗係想三次啦。 啊，係喎。 你直接去埋英國幾個月咧，又揾佢哋傾偈。 三個月 啊，就係為咗訪問佢哋。 唔係，學嘢。 學嘢係啊 ，BBC 係 BBC 啊。不過冇嘢學得到，我已經做咗11年噶啦。 哦，做咗11年就去，因為你越嚟越資深咧，我哋叫做即係好似張文新咁啊，佢哋都要去 BBC 學噶，因為佢哋要升職噶嘛，係咪？即係一樣咯，即係去親 BBC 嗰啲人就要升職啦，咁嘅意思啊嘛。不過咧，即係一陣間咧先訪問阿 Uncle Ray 啊，佢哋關於 Matt Monroe， 因為我好有印象，因為我身在其中啊。多謝 Uncle Ray 介紹咗咁多國際巨星 ，Born Free 係咪 俾我識，唔係啊，喺香港啊，嗰個古仔好得意噶， 我睇過嚟， 係啊，唔係我直情，我同 Uncle Ray 一齊去揾啊 Matt Monroe 嘛，係啊，真係噶， 嗰陣時佢仲唔係好紅嘅啫， 誒紅咗噶啦， 翻咗翻去英國嗰時候，我睇曬本書啊， 紅咗噶啦，嗰陣 一定要捧場， 嗰陣係即係演，即係直情邀請佢翻嚟香港開演唱會， 係啊，嗰次已經第二次啦，嗰 次係第二次啦， 嗰次第二次嘅相遇噶， 咁不如咁樣啦，而家啦嗱，我哋聽緊咧，即係阿張文新咧，張文新咧。開聲大家認得噶，因為佢係一個經典的播音人啊， 唔使用麥係嘛？ 唔使用麥咁滯。而家咧，佢哋個麥咧成三四尺嘅，都聽到嘅，因為係我哋出名，即係我哋以前二台出名嘅大聲公啊。咁啊，即係佢咧，你千祈唔好將叫佢話呢啲秘密咧細細聲講俾我聽啊，千祈唔好，因為一講咧就全個酒樓咧都會聽到嘅，咁樣 咁差嚇，應該幾間 嘅。喂，不如咁樣嗱，而家因為咧，趁 Christine 喺度咧，其實 Christine 真係好多好多好聽嘅歌嘅，佢現場啦，有一隻歌真係我由細到大都係聽 Uncle Ray 先嘅，即係 Carpenters 一隻歌。點解咁深印象而咁重要咧？我而家都差唔多成日都播，因為嗰隻歌咧叫 Yesterday Once More。咁咧一開始佢就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就係諗過 Uncle Ray 啦， 冇錯啦，即刻諗起聽 All the Way with Ray， 即刻嘅，即係個歌詞就係話。我喺細個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聽收音機。點解要聽收音機？因為我等待住我最中意 my favorite songs 啊！一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再加樣嘢，我就兩隻手指咧就準備喺個卡式嘅錄音機嗰度。佢一播我自己想錄嘅歌咧，聽嘅歌我就撳。 禁咗咧，因為我以前買唔到唱片噶嘛，嗱邊有咁多錢買嗰啲即係寶記啊、Ricky 風你出嗰啲唱片好鬼貴噶嘛，咁我哋又冇乜嘢都冇，就得個錄音機，咁啊靠 Uncle Ray 啦，就播呢啲，有時唔佢唔播咧，就打電話去點唱，播點到佢播為止。Christine。你的以前接 Tramlux， 我想你們即做很多表演、一定都有唱過這首。 有啊，這首歌其實為什麼要選這首歌，都是最主要都是很想到 Uncle Ray 這首歌。 好啊，那現在我們一起回味，就算你不是立刻唱也好，我忍不住會跟著你一起唱。 一起唱一個 chorus。 可以 yes, yes, okay, 你可以不戴口罩唱、因為我們現在要戴著口罩嘛。原本呢就 我試一 下，你稍後會不會唱往事只能回味啊？ 嚇，點解會搞呢只歌？呢個劉家昌嘅喎，呢個七十年代唔關我事嘅喎。 咁又往事只能回味啦。 個意思都係一樣。不過其實咧，阿 Joe Junior 都講得啱，佢講得啱，因為咧 Yesterday Once More 呢個情懷咧，就劉家昌啊，啲台灣歌手都被感染了嚇。OK， 好，電視唔該，同阿喬。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d so well. Every sh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s. We got the good day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d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we started to sing so fine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Nice to meet once more, Uncle Ray。真係。 Tears to my eyes。 我哋真係每一次。 當年你真係有眼光啊！ 聽呢個歌係。基本上咧。 Joe 咁犀利，佢咁犀利。 唔係，佢即係基本上唔係淨係 Joe 同佢啦。我諗如果佢掀開呢本嘅回憶錄咧， 係啊， 基本上係六十年。 啊！我專登睇曬嚟先嚟上你呢個節目㗎。係 啊，咁啊，咁啊，咁啊，慢慢可以欣賞，因為即係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真係好值啊！真係呢本書真係好值得。 咁我哋先想講嘅咧，就係話當年嘅所有嘅歌手啦、樂隊啦，因為全部都係唱英文歌啦嘛，咁啊同埋咧都係本地嘅，本地咧就能夠錄唱片啊，能夠咧即係變成職業咧，全部我諗啊99%都同 Uncle Ray 有關啊，即係無論係即係呢個樂壇也好啦，或者係甚至乎一啲唔係 band 嘅。咁都係同佢 Uncle Ray 好密切。 有乜辦法啫？佢1949年開始，嗰陣時候直情係麗的呼聲都未有商台，有香港電台嘅嗰時候， 香港電台。 佢1960年開始轉翻嚟香港電台，咁嗰時真係差唔多個獨霸武林。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以前咧，最重要嘅咧就 Uncle Ray 嘅節目，同埋佢嘅即係影響力咧，基本上就係整個樂壇嘅橋頭堡，因為佢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 All the Way with Ray。咁啊呢個節目咧，即係話喺都50幾年。應該 其實啦，佢之前咧，我真係睇曬全本書咧。佢第一個節目叫做 The Beginners Please， 咁啊，然之後後面 Is it right？ 跟住咧就 Lucky Dips。嗱，佢點解佢咁犀利咧？原來佢嗰時唔單止播過《你嘅靚歌半聲河》，即係而家咁咧。佢嗰陣時已經識揾啲歌星咧喺現場唱歌，即係《星寶之夜》加《2000靚歌》半。伴你個節目㗎啦， 佢仲要 嗰個 form 已經 佢仲要唔係喺電台嘅喎，佢走去係咪 Uncle Ray 係咪喺 City Hall 啊啲咁樣 ？City Hall 係啊， 喺 City Hall 即係大會堂音樂廳嗰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點解咧？ 係 港台嘅 Concert Hall 咧 太細， 係得60人。 係 咁啊 ，Lucky 啲越做越多人，我哎呀唔得要肯大，我對住港台咧就係 City Hall 啦。 係， 高斯湯話 concert hall 1000人喎，我諗得too many， 因為嗰陣 咁我租咗 theatre， 哦喺個 theatre 嗰度做。 你嗰時佢幾大膽咧？佢夠膽向老細咧申請喺呢個 city hall 攞個 studio， 即係嫌嗰個太細。因為我聽咗你英文節目啊，早幾日你喺你英文台度 All the Way with Ray 咧，你有介紹呢一節，所以我更加深刻。 因為呢個 Lucky Dip 咧就真係一早咧就係培育咗好多嘅新人啦。咁啊 ，Teddy Robinson 同 Playboys 佢哋即係主場嘅。咁啊，每一次咧都有唔同嘅歌星去唱，同埋有現場。同埋有現場嘅觀眾嘅， 得邊有 Ricky 啊？有 冇 Ricky Mystics 有冇啊？ 我去睇啫嗰陣時， 你去睇啫，我未加，未有 Mystics， 資格俾佢邀請上場。 嗰時我哋係比賽嘅，就係睇嘅。 你反而好似有冇啊？我哋 你有冇喺呢個 City Hall？ 我有，我去好多次。 阿 Joe Junior 都去過啦， 幾多次？ 咁啊，呢一啲咧就差唔多可以講係我哋呢啲現場嘅唱歌嘅電台節目嘅先驅啦。 係， 咁啊就 Uncle Ray 開始。咁啊，即係做咗好長嘅時間，而且培育咗好多新人啦。 因為佢唔單止呢個英文歌添啊。喺70年啦，我自己1973年要好巴閉啦。呢度咧你係第尾，我係尾二噶啦。如果嗰年嘅竟然喺73年嗰時候咧，我74年開始就係用咗呢個英文歌嘅橋咧，就發明咗叫做嚇，即係香港嘅第一個 Chinese Pop Poll， 即係中文歌龍虎榜。然之後咧就開始咗呢個十大金曲。嗰時竟然咧，嗰時已經Uncle Ray 已經係好出色嘅 DJ 嘅。咁但係佢已經係察覺到，因為佢由呢個 Lotus 咧，佢已經同阿 Sam 講，阿 Sam 都開始變唱中文歌咧。佢話弊啦。即係英文台播英文歌嘅 band 生咧，可能咧就已經過去。佢走嚟同我講話：，哇！你叫張文生係咪？係啊，我叫新仔啊。喂，僆仔，你播嗰個 chart 都幾得意嘅喎，中文歌個龍虎榜喎，我都想播啊！你以後每個禮拜咧，你將個 top five， 然之後咧叫嗰個中文翻譯咧，譯咗做英文。我記得嗰啲小李飛刀咧，全部咧佢譯曬做英文啊！ 介紹。 咁啊，然之後咧喺佢嘅節目，我話唔係嘛，你英文台都可以播中文歌，點解唔得啊？我叫 Uncle Ray 嘛，就將咧每一個禮拜嘅中文歌龍虎榜嘅前五位譯咗做英文，照播。咁然之後咧，佢就將啲歌詞自己係噏一輪啦，即係獨白啦，即係好似你嗰時同佢唱有幾隻歌咁。佢係可以話喺英文台第一個將中文歌曲龍虎榜。是播出嚟嘅， 係喺英文台播，不過 我真係服過佢真係，所以佢連中文歌影響力，其實佢都助咗我哋一把一臂之力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最重要咧，就係我長話短説，因為佢呢七十幾年實在太長，我哋都冇資格講。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感覺咧，就係因為 Uncle Ray 咧喺六十年代培育咗好大班嘅音樂人，包括有 band 啊咩。咁我自己親歷其境咧，就係阿馮添之，即係 Ricky Fong 咧，就即係做我哋嗰間唱片公司嘅 A&R manager 嘅時候咧，我就加入咗。咁啊，個老闆就係 Norman Chang 啦嚇。咁咧點解咧？所有而家入去，而家所有嗰啲唱片監製全部都係 band 仔嚟嘅，點解？全部都是，包括我的唱片監製就是 Teddy 的弟弟 William 關，因為他培育了這一班，將這些這麼好的音樂感，這些音樂知識全部都可以成全了。但是 Uncle Ray 都未必知道，但是後來 Sam 為什麼會唱廣東歌，為什麼會有半斤八兩，全部都因為這一班樂手出來。 Ricky 說一下為什麼 Ricky 是那個影響力，是不是你是其中有一個搞手來啦。 有一樣精神大家都會知道的，就 Uncle Ray 帶領之下，其實我們這一晚輩都全部都很喜歡音樂，還有跟 Ray 學習，所以但是我們的精神就是我們不懂的就學，我們監製不懂就學，我們玩音樂不懂就學，就這樣。所以這個位置就是我們自己不只是監製，彈埋唱埋添。 係啊，係啊，係啊！最犀利咧就係，即係因為咁樣培育咧，就算係做緊監製、做緊老闆啊咩咧，麥上歸人咧，後來呢啲咁後期，我哋啲新人加入咧，都係馮添之作嘅。 好後期， in-house作曲噶， 我合作過就其實 in-house作曲噶。哇！不過而家呢一，我就好想聽 Uncle Ray 嗰啲同阿 Christine 一齊唱歌、一齊獨白嗰啲咁樣嘅。哇！即系已經係成為一個經典嘅歷史嘅音樂噶啦。呢只歌咧，佢先大消細哦，點解啊？Because of you, of you 係菲律賓文嚟哦。 係，但我唔識講菲律賓話，我爹哋話俾我聽嘅啫。 出現咧就同你呢只歌咧就做獨白嘅，咁一個好經典嘅錄音嚟。咁但係而家咧就呢個大消息就係菲律賓文啊 ，Because of you, Uncle Ray, because of you， 因為你咧，我哋香港樂壇咧就孕育咗即係無數咁多嘅基石，咁多好嘅音樂人才，直至到而家咧都係一路不斷咁樣受影響。我哋真係要向你 salute。致敬 ，Uncle Ray，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真係。今日咧又由而家一路到12点，我哋都會喺2000靚歌繼續講 Uncle Ray。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与本地个案相关，患者是一名4个月大男婴，属于首宗社区发现变种病毒的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对于一名4岁小童日前确诊，感染源头不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擔心，會做多幾層追蹤工作。另外，對於台灣疫情，陳肇始話唔排除適時收緊安排，不過有專家認為應該即時收緊。勞工處1年2日喺外傭經常聚集嘅地方巡查，截至下晝4点。 向五名未有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外佣發出強制檢測令，要求相關人士在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另外有20名外佣檢測或者接種疫苗記錄需要進一步核實。針對上個月有確診外佣帶有變種病毒株，所有外佣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已經接種兩劑疫苗滿14日的外佣可獲豁免。勞工處昨日起一連兩日到中環、金鐘、天馬公園、銅鑼灣維園、荔枝角公園、荃灣公園和旺角花園街附近行人天橋等巡查，共抽查3500多名外佣，絕大部分已經遵從強制檢測公告。處方又提醒外佣需要在今個月15日至30日期間再次接受強制檢測，外佣要保存再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信通知或者下載電子疫苗記錄，攜帶疫苗記錄的列印文本或者副本，以便向執法人員證明豁免資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智光說，香港國安法條文提及的社會團體涵蓋按法例登記的職工會，勞工處有責任教育、宣傳、監督和管理，亦都不排除取消違反職工會條例的工會登記。工聯會理事長王國表示，過往有工會從事政治甚至違反國安法的活動，相信將真正的工會和掛羊頭賣狗肉的工會區分之後，有助工會發展，包括爭取更多權利，例如日後將工會納入有權查冊的範圍。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耀形容，新安排是打壓公民社會的其中一步，但是工會會持續發聲，堅守價值。他認為如果工會因為懼怕而噤聲，到時即使未被取締，亦都會失去靈魂。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隨後幾日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今時今日，網絡詐騙陷阱多羅羅，無論是交心網友叫你跟穩賺貼士買賣股票，定是以偽冒網站或電郵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資戶口，一不小心分分鐘被人呃曬副身家。網絡陷阱有好多種，只要事事小心，冷靜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專家。網絡騙案切勿上當，詳情即上投委會網站 ifec.org.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余彦清博士。天气咁热，我哋通常会做啲咩呢？可能都忍唔住去买一个胶樽饮品嘅。咁一开咗冻冰冰嘅时候咧，饮完咧真系好舒服。但系咧，其实呢啲嘅胶樽，我哋俗称 PET 一毫樽咧。他們的命運被我們用完之後會怎樣呢？之前都提過，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將它可以做回膠粒，這些膠粒變成了塑膠的原材料，可以做下其他膠的製品。如果可以用一些比較漂亮的膠，譬如說是樽裝水那些膠很乾淨的時候，就可以拉絲做衣服，做一些高品質的產品，甚至是用來做環保袋的。咁咧，有時一個好靚嘅環保袋咧，可能需要10到20個膠樽咧，就會砌到一個環保袋出嚟。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出路啦。咁所以咧，有時真係飲到個乾淨咧，真係會幫到回收嘅。咁當然啦，喺源頭減廢 減少呢啲膠樽嘅產生，都係一個上策嚟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佢播咗好耐嘅，即系唔系旧嘢嚟嘅， 即系个色春嚟嘅。 系啊，即系其中一个色春， 其中一个色春 系啦，就叫做 Just Jazz。 O K， 系啊系啊。边个唱咧咁靓把声？就系 佢 Romeo， 啊 Romeo 同埋 Christina。 我觉得 Romeo 咧真系好 very talented， 梗系啦。 佢唔止佢，佢啲 arrangement 好嘢。 即系讲起呢一个香港嘅音乐人咧，真系我成日都讲嘅，即系好多谢。香檳族啦，或者是菲律賓族啦，即係 Christine 咧，佢係叫香檳。咩叫香檳族呢？就是因為咧，佢係香港人嚟嘅。 上檳啊！ 上檳係因為上檳，上海人嘅阿媽，就菲律賓嘅爹哋。咁咧就好大班呢啲菲律賓嘅樂手啦，即係葡萄牙籍嘅有咧 ，Uncle 係葡萄籍噶嘛。咁你哥哥咧就係。 都系咯， 弹 band 啦， 弹 band。 你哥哥系广东人，唔系，但系啱啊，因为佢系哥，佢哥哥系弹 band， 又令到你 佢哥哥影响好大嘅， 做打鼓系咪？ 我 你打鼓系因为你哥哥嘛系咪？ 唔系我 唔系， 唔系我唔识打鼓啊！嗰阵时 你打鼓嗰阵时候咧，系喺呢个澳门啊。你澳門做呢一個廚師嘅時候，你睇到一個人打鼓啊！我睇呢本書嘅咋嚇，見到佢喺澳門嗰時候咧，就俾一個嗰陣時嗰隊樂隊咧打鼓你啊，自己喺廚師篤篤篤篤， 打仗嗰時咧冇嗰啲 refugee 冇錢噶嘛，咁一年一次咧就係New Year's Eve， 咁夾埋夾錢請個大 band 嗰度， 咁 我。看到那個 drummer 的位置呢，在中間後面，那我有那些 屏風 partition 偷師 了。咁又開始自己學打鼓嘅， 係啦，咁樣嚟嘅。 有人講打鼓咧，冇人會知嘅。我而家先講，其實 Uncle Ray 咧係個好出名嘅名人，好難行埋佢身邊。但係有聖誕節咧，佢嗰個吉他佬嘅吉他 band 嗰個乜親隻手唔彈得，咁我叫咗 Uncle Ray 想揾個人彈，我即刻舉手，因為我想接近 Uncle Ray 啊。 我就咁樣自己無需自知， 好多都係咁樣。Uncle Ray 嗰陣係即係紅遍全城嘅即係音樂教父，已經係音樂教父噶啦。頭先 Uncle Ray 咧，我哋上即係頭先同阿 Norman 啦、Teddy 佢哋傾偈咧，傾到咧點樣加入。做 DJ 呢個行列啊，呢個咧就真係好多人都想知道。你一做咗72年 DJ 啦，點解頭先咧又話去匯豐銀行做，最後嗰份工咧就匯豐銀行啦？你話好辛苦啊，頭先講到，哇，成日要搬嗰啲文件搬來搬去，好悶噶嘛。 好悶。 點樣啊？走啦，跟住想走啦。 咁我就記得喺尼敦道咧。近住 Austin Road and Hill Road 咧，有兩間賣餅嘅，一個叫做 Cherikov， 係啦，車里戈夫， 係啦 ，The other one is 紅雞 ，Kaiser， 係啊，紅雞啊，我知你講 係咩， 係啦 ，Chandler 係啦， 紅 中文叫紅雞快啲 ，Chandler 係啦 ，Chandler 係 ABC 嘅啲名， 係咩？佢講緊係紅雞同埋 Chandler 應該 係，公公我諗下。喂，佢哋下晝係好好生意喎。 係啊， 不過夜晚沙曬門冇嘢做，咁話唔可以咁嘅喎。 嘥曬 啦，咁我揾個老細，我又冇揾 Cherry 哥，我真得佢唔知點解喎。咁樣我話喂，你夜晚你可以開門做再做個 night music。 用嘅租個 band 啦， 係啊， 咁咧就嗰啲人會入嚟飲啤酒啊，開心啊，跳舞啊咁。 哇！ 喺山林島嗰度，係嘛？我見到本書講山林島度，哇！佢 尖沙咀係咪尖沙咀啊？係啊，尖沙咀。咁啊點啊？終於開咗啊！ 開咗， 嗯， 咁啊請個 band 姐係我啦。 哦，你係請隊 band 嚟彈啊？ 咁我玩個 trio 啦。咁我 三人。 一個鼓，一個吉他，一個 bass， 咁樣 trio。 哇 ，Uncle Ray 就勁，真係 猛得爆棚。 因為好有天分嘅， 嗰時已經識做生意啦，你幾犀利。 即係佢又唔係刻意想做生意，只不過係想即係推下呢啲音樂。 係啦， 係將啲即係音樂化為。 佢日頭就喺呢個銀行，然之後咧就跟住呢個就。 咁樣點樣做 DJ 嘅咧？ 我諗下先，真係太。 因為你去麗的呼聲啊嘛，你去建工啊嘛，好似。 好似係你哥哥介紹嘅。 你哥哥係咪？ 係 啊，佢麗的呼聲啊，嗰 時係麗的， 嗰唔係麗的電視啊，麗的呼聲叫 Radio Fusion。 嗰時你做 script writer 咁上下先嘅 ，start with a script writer。 咁我老細咧係美國人， 嗯， 我而家我講真話俾你聽咧，美國人同英國人直接唔同啊，佢 attitude 啲唔同， 佢態度唔同嘅。 美國人咧就好 easy 咁 啊 ，OK。 咁我嗰個老細就叫 Frank Harris，OK。佢就咁行嚟，我哋阿文企喺度。震緊咯，佢望住我隔離身啦。佢話 ：Why do you want to work for us？OK， 點解要同我哋做嘢？你點解想？ 咁話 ：I just like music。 OK， 我中意音樂。 Good， say how about I give you 700 ？Will it be OK？ 700蚊一個月 ，O 唔 OK 啊？咁你點答佢啊？ 個微風係200几蚊啫喎。 哇！三倍幾，好高人工喎、啊！ 好高人工，我諗即係廣播處長都唔知道有冇。 係啊， 你要睇一陣，收到佢嗰個700蚊，我點做乜嘢好咧？我實乜嘢都唔識嘅。 又未做過 DJ 噶嘛？ 未做過 DJ， 咁佢話 ：anyway， 我阿哥就叻啦。佢話 ：Why do you look at the catalogs？ 你攞 美國 catalog， thesaurus 啊 ，associated 啊，猛猛喺嗰度學啦。 哦，開始慢慢學啦。 學點做 DJ，又點做 script 啊咁。 哇！呢個真係天設地合嘅，因為咧，我相信連 Uncle Ray 自己咧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 DJ， 因為咧後來佢一做咗 DJ， 又寫香港電台做咧，發現原來全城最靚聲嘅就係依家就 Uncle Ray。你估唔到，我以為佢話哇，你天生把靚聲，人哋揾你做 DJ 啦。 我呢度要 jam in 兩樣嘢。嗱，第一頭先你講話即係啲葡國人啦，阿黃尖先生咧喺佢博士論文咧都專講好多謝啲菲律賓人同埋香港，即係除咗本土以外嘅，你知咧嗰時有啲因為澳門關係啦，我相信呢度都有好多外籍人士。Nonno Campbell 啊，即係你哋嚇 Teresa Carpio 家族啊，你哋啊 Romeo 家族，係去唔單止英文歌啊，中文歌好多嗰啲編曲咧，都係靠好多我哋。 佢第二、第三代都仲係嘅，即係佢哋嘅第二、第三代， 好犀利。 再下邊嗰幾代都仲係。 嗰陣時咧 ，Hillwood 咧，成個 Hillwood 都係菲律賓人。 係啊， 嗰個 菲律賓人幫手好多。 Musician Union 嘅嗰個 capital 嘅 head office 都係 Hillwood 嗰度。係咁啊，我。要揾人同我玩吉他好容易啫， 周圍都係啊，因為即係以所有嘅菲律賓人，大家都知道咧，就好有音樂天分啦，同埋佢哋嘅職業咧就從上海嗰度帶緊落嚟，即係由和平飯店時代咧已經係即係喺上面咧要落曬嚟香港，咁啊落地生根，咁啊阿 Christina 佢哋嘅家族啊，頭先你講嗰啲家族好重要噶嚇，即係卡皮家族啊，大家都係親親戚戚嚟嘅，大家都嚇阿 Jo Jun 啊，你都係雖然咧。唔係佢哋嘅親戚，但係你係葡國人啦， 一半啦， 一半啊，係啊，咁啊， 係獅子山下長大嘅， 係啦，係啊，但係話喺而家佢好 down 做， 你嘅爸爸好似係同佢同學嚟嘅喎， 係 好 friend 嘅，係咪啊？ 好 friend 嘅，係咪？ 所以 Jo Junior 有唱歌咧，喂 ，Jo Junior， 你咧就當年咧，我好感動嘅，因為每一次咧就同你邀請你唱嗰只歌咧，即係你嘅代表作咧，你都會將一個往事咧。即係如數家珍咁樣講出嚟，就係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喺邊度唱呢隻歌嘅時候，有幾多歌迷圍住你，點樣係歡呼？ 1967年啦， 幾 11月19日啦， 係啦，記得曬。喺邊度？喺邊度？ 7個禮拜冠軍啦！ 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電台7個星期第一啦， 7個星期第一係啊，仲有呢隻歌 未有人破紀錄咯， 冇人破紀錄嘅就係 Jo Junior 嘅代表作《Hear the Heart》。 in person. In person. Especially for Uncle Ray. With Uncle Ray sitting, sitting by you. 我想祝他身体健康。 Okay. And God bless him. Thank you.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r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If you're gonna walk down the street where my baby lives, if you've gotta go that way, I've got a little message to give. 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Was I wrong not to let you out of my sight? Was I wrong to love you day and night? 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All the best, Uncle Ray. All the best. We all love you. We all we love, all love you. You. Yes. Very much. Thank you. 諗到聽阿 Junior 今日唱咧，知道諗到以前幾十年， 係 佢可以唱個嗰個歌嘅 feeling。 係啊 ，Here's a heart。 係啊，即係每一次阿 Junior 唱呢只歌咧，我都感動嘅。係真係嗰個真情流露。 我一唱呢只歌，好多嘢喺個腦嘅。 係啦， 諗到好多。 我見到你而家都我哋中文叫熱淚盈眶啦，唔知你明唔明？ 明， 好嘢， 明。 佢真係佢自己都感動，因為即係真係一隻好好嘅歌咧。Uncle Ray 啊，咁咧就我有一個任務咧，就係你好錫佢，佢又好錫你，就係我哋以前一路嘅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嚇，阿大姐咧，佢交個任務俾我，佢係要俾個big hug你啊！ 哦， 係咪真係？但係我而家想咁啦，揾阿張文新嘅另外一半啊，車淑梅，唔該你入啦，入嚟啊！佢係 車淑梅姐姐， 乜嘢啊？大姐， 因為車淑梅姐姐咧就揸住扎花，佢唔係佢，因為佢打完針咧，佢要休養。 我知。 咁咧，而家咧，淑梅，你可以代表啊，你代表阿大姐咧，就俾一個即係擁抱啊 ，Uncle Ray， 係啊，慢鏡嗰啲係啦，好唔好啊？影住啊，影住啊，係啦，係啦，係啦，哇，係啦，送埋呢個花俾佢，淑梅，淑梅，誒，送完花咧就再一個逼黑， 嗱，等下大姐都 feel 到啦， 哇，係啊，係啊，大姐，係啊，大姐，經過即係淑梅，係啊， 呢個熱度係大姐嘅。 唔係阿 Ray， 坦白講咧，我哋個廣播處長咧，係咪真係啊？阿大姐咧， 係啊， 都真係幾錫你嘅， 好錫佢 啊！ 唔係佢又好錫大姐啊！因為以前咧，阿 Uncle Ray 你就經歷咗由第一任嘅廣播處長一路到而家啦。即係我冇數到啊！阿張文生，你應該知道咧，有幾多任廣播處長？ 佢喺本書入邊寫咗㗎，有成十，我諗有十個嘅超過，即係西人一紮啦，咁即係唐人就一路數到而家啦嚇。咁但係中間入邊呢本書都有個故仔嘅，我知道阿 Ray 嗰度咧 其實阿 Ray 爭啲有一兩次想走噶啦，包括咩簽約啊，又話續約一年啊，同埋係大姐咧將佢加人工咧留翻佢，因為阿 Ray 曾經咧都試過係做我哋公務員嘅，咁佢後屘咧先至再 公務員就要退休啦，即係公務員有個年齡退，但退咗休之後咧，電台好唔捨得佢， 係啦， 係唔想佢再走，不如你繼續留喺度 做合約啦，我哋做合約 DJ。咁我諗中間入邊咧，阿張文賢小姐咧係同阿 Ray 入邊咧個溝通啊，同埋係。好賞識阿 Ray 入面，令到 Ray 可以真係喺港台咧做足咗咁多年，由1960年到而家。否則嘅話，佢已經可能俾商台啊，俾新城叫咗啦，係嘛？曾經好似新城想叫佢嘅 Larry London。 Most durable DJ in the world， 72年 DJ， 即係唔好講做 DJ， 任何一個行業，你個工作可以即係堅持72年。 我叫你乜都唔好做，企喺度72年， 有72年命，我要開心，啱唔啱啊？好實啦， 我哋再次 Uncle Ray， 我 冇得頂啊！96歲 Uncle Ray 喺我哋隔離咗72年，哇！呢個紀錄。 We love you, Uncle Ray。 你講起呢啲威水史咧，咁啊呢一個就係健力士大全啦，直情有曬證書，有曬成噶啦，已經係都好多年前。 佢而家2000年嗰時已經攞噶啦 ，Albert， 你識唔識？ 我知道，係啊。 喺2000年攞嗰時係佢攞51年廣播，已經係攞咗係呢個叫做 The World Most Durable DJs at that time。而家仲要加多20多年。更加難破啦， 破唔到，冇可能破，因為咧，如果你就算咧，你有咁長命，你唔識做 DJ 啊，你識做 DJ 又冇咁長命啦，係嘛？咁所以咧，根本唔可能噶，唔可能，即係我哋叫做空前絕後，即係以後都唔會有人破到你嘅記錄。所以咧，即係我哋作為你嘅咁好嘅朋友，即係同埋你係我哋嘅師傅，我哋引以為榮嘅香港人。 我最記得咧係我呢個老細。你記得你搞 我唔係老細仔啦。 你記得你搞 Santa Claus 嗰個啦，係 嗰個佢退休係啦， 係嗰個又係人見到嗰個 record 1000個 聖誕老人。 我退休嗰陣時咧都搞下善事咧，曾經都即係 organize 咗個聖誕老人 Great Santa Run。咁我覺得嗰陣時阿 Ray 咧仍然好健康，你咧成唔成試過成個聖誕老人啊？我話 Ray 最啱你啦，同我幫我哋啊辦一個叫 Santa Ray 咧得唔得啦？佢一口答應。咁嗰次係全香港第一次嘅。呢、這個 Group Centre Run in Hong Kong， 咁呢個 project 喺全世界都有嘅。喺香港嗰次咧，我哋第一次係同一個 Hope World Wine 嘅一個慈善組織係合作。咁啊 Ray 好幫手，咁我哋喺山頂咧，佢幫我做第一年嘅主禮嘉賓。咁呢個亦都我好感動。 記得 多謝 Ray，Thank you。 係 Ray， 你係我哋全香港人嘅音樂聖誕老人，年年都係你。以後即係我哋由細到大都係等 Uncle Ray 咧孭住呢一個嚇，即係呢個禮物袋咧，裏邊全部裝滿曬。好靚嘅音樂， 阿 Jo 係咪好似有啲嘢想講啊？ 冇，你點？唔係 Operation Santa Claus 啊？ 係 啊， 嗰個另一個嚟㗎啦， 另一個。 咁而家 跳海啊嗰次啊， 而家咧，等阿 Christine 又喺度咧，我又唔使 Christine 現場唱，不過咧有一個好珍貴嘅錄音咧，就叫做 Liv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阿 Christine 唱歌，然後由 Uncle Ray 獨白，真係經典。我哋大家一齊欣賞 Liv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Help me. tell. Tomorrow is a wishing well. You've got to live each moment, every day. My son, you'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Just follow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go. And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Just be. Be what you are. Reach out. Reach out and take a star. And I'll be with you constantly. My son, my life is almost over. And yours has only just begun. Just remember, my son, I love you. 太精彩！呢啲即系咁经典嘅声音，我哋香港电台同埋全部香港播音界嘅靓声王，唔系靓把声咁紧要，即系好。每一次阿 Uncle Ray 咧，嗰啲独白嗰啲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第一次出道啦，嗰只阿 Ricky 峰记得啦吓，《When a Child Is Born》，第一只唱片，第一只歌咧就系 Uncle Ray 拣俾我。当然佢话拣埋俾你，咦有独白喎、啊，梗系我讲埋啦。咁啊，哇！我真系咁激到咧，即系争啲想喊咁滞。吓唔系啩？啊 ，Uncle Ray 同我只歌讲独白咁样。咁所以真系呢啲 memory 咧，唔系咁好彩，同埋咧。 嗰只歌算系第一只啊？ 第一只英文碟，系英文碟嚟噶嘛？咁啊，佢阿 Uncle Ray 咧就同我选曲嘅，因为咧讲起选曲咧。不是淨止我，其實之前嗰啲前輩先 犀利，好多歌星都佢幫手選曲。 基本上嗰啲英文嗰啲樂隊啦，唱所有樂隊啦，出唱片啦 ，Joe 啦 ，Joe 你講下，有邊只歌係佢揀？佢 Uncle Ray 同你揀啊？ 第一唱片 啊 ，His Heart 都有份㗎， 全部 His Heart 都有份揀啊！你 有 都唔知喺邊度揾啲咁正嘅歌啊？ 我幫你揀個歌啊！ 加埋 Fanny Cooper 都 係㗎，係 Fanny Cooper 都係 Uncle Ray 啊！即係其實嗰陣你有一個好神奇嘅力量嘅，就係點咧？就是咧，嗰只歌其實原本全部都是外國版本噶嘛，而有人唱噶啦。但是咧，唔知點解香港嗰個版本仲紅啲嘅，因為是不是你喺嗰個流行榜嗰度，你自己誒擺邊個第一就第一，第二就第二。 咁梗係有啦，是做榜嘅人 唔係我擺嘅， 因為受歡迎啊嘛。 或者話係啫，我都做過流行榜 嘅，咦自己踢爆曬啦你哋。 咁我嘅啊，即係好似你嘅節目，佢聽眾會支持噶嘛。 因為太唔係佢揀咗之後咧，佢唔出聲，但因為大受歡迎啊嘛。啊， 據我所知道咧，係多啲人點唱。 冇錯啦， 係啦， 最中意我哋所有嘅年青人咧，都係向 Uncle Ray 點唱嘅。十一點新聞報道後，我哋繼續 Uncle Ray 之夜。 Yes， 再次空襲加沙地帶。巴方衛生官員話，最少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大約10名兒童。巴人武裝分子就向特拉維夫發射火箭炮。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誓言會繼續強烈回應針對以色列的火箭炮攻擊。聯合國安理會今日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安理會輪值主席中國期望通過會議推動各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盡快重啟政治對話。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到咗今時今日咧，仲係推動緊香港嘅樂壇，真係不遺餘力。上幾個月啊，都係全部做緊呢樣嘢。 頭先先同 Miss 傾咗。 係啊，音樂永續啊，都係你做啦。咁啊，所以阿 Ricky 咧，頭先你聽到 Just a Little， 即係佢阿 Sam 同埋佢嘅蓮花樂隊咧。 係啊。 諗翻你好多回憶啦，梗係當其時佢係咪你監製定邊個點樣做 嘅？嗰時暫未做嘅，嗰時我都係 Mystics 入邊。 哦，嘅樂隊。 包曬其他嗰啲。咁呢個咧嗰時唔係叫做 Sam 去嘅，嗰時就咁叫 The Lotus 嘅。 The Lotus 啊， 咁呢個係嗰時轉隻唱片。 哦，即係 Diamond。 寶麗多嚇。 Uncle Ray 就梗係記得啦 ，Diamond 嗰啲歌星嘅，即係 Joe Jr 都係 Diamond 噶嘛，即係鑽石唱片出嚟噶嘛。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都係 Diamond， 即係其實咧，寶字頭嘅唱片公司咧，香港未出現嘅。咁咧就不如由阿 Ricky 講啦，你係即係過來人。咁其實係德國公司嚟噶嘛？點解會突然間你全部我哋呢啲後輩咧，全部變曬寶記嘅？ 呢個夾曬過去， 我崩曬。Diamond 先講Diamond先啦。 嗱，好簡單啫。Diamond Music 咧，嗰陣時喺65至68年之間咧，係囊括咗香港90%嘅本地樂隊歌手。 哦，係啊，係啊，90%都係。 咁就全部都係好紅嘅。 係。 咁就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喺歐洲嗰度咧，就係有物色一間喺亞洲區落腳 是 咁啊！嗰時嘅 Polydor 就嚟咗香港，咁啊有份促成呢個咧，就係當時喺 Diamond Music 做好高層嘅鄭東漢先生。 係，我已經喺 Diamond 做啦，即 係 頭先阿 Norman 啦 ，Norman 已經喺 Diamond 做啦。 係啦，咁就佢69年年底簽咗約之後咧，佢就揾我 Norman， 佢話做唱片好唔好啊？你喺大會堂做音響咁。 哦，你喺大會堂做音響㗎？ 係啊，係啊，係啊。 哦。 咩？講大會堂音響，不如講埋啦。Uncle Ray 介紹我去做 的。喂，呢個真 係。啊！又係 Uncle Ray 介紹。 你連音響 全世全世界嘅人介紹，唔係呢個我要真係再講。 music 同音響都係關你事啊！ 我就識咗 Uncle Ray 半個世紀啦。我真係未見過一個人咧，即係尤其是喺半個娛樂圈、半個藝術圈啦。即係其實唱片界咧係一半個娛樂圈、半個藝術圈嘅。咁裏面咧就大家都係叻仔叻女嚟嘅，咁但係咧我好少見到一個即係咁有影響力嘅人，咁話得事嘅人，佢基本上 願意啊，咁願意， 佢唔係願意不得已，佢係真係永遠都唔會諗個人利益。呢樣嘢我真係忠心，我睇睇 住你生得遲啦，你嗱隔離有 唔係一陣間我會介紹，一陣間我會介紹我哋個船長出嚟啊，但佢未出現， 走入嚟， 佢嗰陣未出現嘅，未出現。我哋而家阿 Ricky 咧就繼續咧，即係講下嗰啲 Diamond 就過。當曬寶麗多啦，當其時唔係叫寶麗金啊嘛，咁第一個就係 Lotus， 咁就係咁啦。就嗰陣時就我就午夜一號上工，咁做得我咁辛苦就咁解，嗰個 Labor Day 嚟嘅午夜。咁我其實呢個喺華人方面嚟講我係第二個。employee 員工，第一個就是鄭東漢。 哦，喂，講起即係呢一個由鑽石唱片咧轉做寶麗多咧，就頭先阿 Ricky 都講過啦，寶麗多咧就德國公司嚟到香港落腳咧就收購咗呢個 Diamond， 咁咧就嗰個總裁咧嚟剪彩喎。即係德國嗰個 Polydor 嘅老總，即係德國人啦。咁咧就嚟到個剪彩嘅禮上邊咧，就問 Uncle Ray 問咗你一句，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但係已經一定係。咁佢問咗一句咩説話咧？好重要嘅。你覺得請鄭東漢即係 Norman 鄭做總裁掂唔掂？咁你點講啊？ 佢冇提啊 Norman 鄭嘅名。 係就請呢個人。 你話。What is your advice? 佢問我。 係。 Who is the right man for the number one job? You know. 都仲未請嘅喎，當時。 未請啊！咁咧，我話 ，if you think of the whole of Southeast Asia, there's only one man who can do the job. It's Norman Chang. 哇！ 唔怪啫，真係 Norman 真係嚇， 我都感激你啊！感激你啊，唔係即係其實係全個香港樂壇都感激你，因為如果冇 Diamond 過檔寶麗多咧，寶麗多唔請 Norman 咧，一定唔會好似而家一樣，即係阿 Ricky 又冇請啦，跟住係咪啊？咁啊，但係你就諗下後來阿淑梅，嗰啲影響力啊， 白潤壽，你咧就而家多謝你今日咧就真有 Uncle Ray 嚟啊！你播無數咁多即係寶字頭嗰啲，因為點解咧？你冇得唔播啊！你想避都冇得避。許冠傑、鄧麗君、張學友、譚詠麟、温雅、陳秋啊，你講啦，一路講都係 你可以唔播。 係 你可以唔播嘅你做時事節目咪可以唔播？ 都唔得啊！時事節目都要楞只歌啊嘛！張文新節仲更加慘啦！如果冇咗呢一扎歌手咧，你做咩中文歌曲龍虎榜啊？ 冇得講， 講唔起啊！ 講唔起，你十大金曲裏邊，我懷疑有一半咧係呢一班歌手。 肯定啦，即係你亦唔單止咁啊，因為其實即係頭先上一部分啊，有 Norman 啦， 係啊， 即係話一個華人喺呢個唱片界做到咁高級咧，即係佢根本我嗰時唔知啊，佢有一同我講因為我都佢突然間俾本書我睇啊 ，Norman 啊，咁嗰陣時佢已經。管緊日本仔啊！你諗下喺70年代管日本人喎， 日本人唔俾你管 過噶嘛？嗰陣時係咪？即係你諗下，真係係咪阿 Ricky 啱唔啱啊？應該日本個 market 都係 under Norman 㗎啦，係咪？即係佢係應該真係喺中國人嚟講，如果講級數係應該冇人跑到 佢啦，因為佢唔止添啊， 係唔止添啊， 百代唱片嘅中國係由佢擁有。 哇！ 喂，我想問。點解 Uncle Ray 你會覺得啊 Norman 係最適合嘅咧？你點樣睇得出佢嗰個嘅即係火花咧 ？Personal instinct 係因為直覺， 個人嘅直覺。 因為點解咧，素梅？我話俾你聽咧，佢同 Norman 嗰個關係咧，即係唔係認為啊電台 DJ 同一個唱片公司老闆咁簡單，亦都唔係因為以前一個教父培養 另一個 Playboys， 佢其實咧仲要咧，即係佢私生活嗰度嗰個感情，因為佢好熟 Norman 好熟佢。佢哋跑馬都一齊跑噶嘛，咁啊原來佢 Uncle Ray 咧做咗呢其中一個威水士咧，有隻馬咧贏咗5次冠軍。 我知幾時 叫咩啊？英文 Uncle Ray 啊，我知幾時英文係咩啊？ 哎呀，英文我就唔 知啦。 我就知道有一隻叫你知幾時係馬王嚟嘅， 但係 唔得，我要整個我知幾時都犀利，贏咗5次。 唔係嗰個咧係阿 Norman 同佢賣嘅， 係啊， 即係佢。 Norman 特別對啲美國嘛，好有佢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嘅私交咧，就所以變咗佢頭先講你説話推薦俾呢個德國嘅老總咧，即係唔係話求其講嘅嚇，因為 Uncle Ray 咧，即係我認識咗佢咁多年咧，每一句説話都好真誠，不過包括咧即今日咧就好幽默嘅，即係由頭到尾咧都係即係講可以隨時講笑都仲得， 係 96歲喎。 我岔開一樣嘢，頭先你講到嗱。Ray， 我成日講你音樂啦，突然間你講到佢亦都係個馬迷啦，我唔知道原來佢係一個足球迷啊！你知唔知道？我喺嗰個本書入面睇到幅相，佢竟然有一隊足球隊咧，入邊係有李惠堂， 中國球王。 到我原來當時咧，李惠堂已經退休咧，就喺呢個麗的呼聲做廣播。 哦，所以就變咗隊友。 咁佢有個廣播佬叫李惠堂，佢咧就捉咗佢同埋大哥啊， 都係鍾偉明。 哇，有幅相嗰陣時佢係咪啱啊？哇，原來佢係同李惠堂同隊，一個足球隊嚟。 佢又識打 baseball 喎，打啲 softball 喎，佢又識嘅喎，所以乜都識嘅，即係打鼓唔使講啦。後嚟做咗 band 嘅鼓手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大家有冇聽過 Uncle Ray 唱歌啊？ 有啊！ 你有冇聽過啊？除咗 Joe Junior、Ricky， 我哋整隻 Uncle Ray 嘅代表作咧。 好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Uncle Ray， we're proud of you， proud Mary， 同埋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一隻 medley 係當年咧好流行嘅，除咗佢個節目唔播之外，個個都播。OK， Uncle Ray。呢一個呢只歌咧就係第幾級啊？你問我，因為我準備曬好多歌嘅，我準備曬好多歌，第八級 ，Uncle Ray， yeah， Proud Mary and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摇一路摇一路一路滚一路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on the river。哇喂 ，Uncle Ray， 好犀利喎！一系唔灌录唱片，一唱歌 big band 喺后边，并拎棒两成十几人嘅大乐队， 廿几 添啊！哇，我听到啲 brass session 真系好鬼劲，系真噶，唔系假噶， 真噶真噶。 哇！真係犀利啦！ 我唔 記得個 leader 係邊個添？ 太多人啦，廿幾人你點記得啊？ 唔係個 band leader，band leader，band leader， 即係菲律賓人啦，一定係，因為 big band 一定係菲律賓人㗎啦。 老 唔緊要，咁啊 ，anyway 咧，即係 菲律賓人已經好叻㗎啦。 咁你揀咗啲即係好前衞咯，因為咧當其時咧就唱一隻歌咪兩分零鐘咯。嚇，點知佢唱呢隻歌咧兩隻歌加埋 Melody 嚟嘅 喎， 即係 Proud Mary 同埋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啊，即係好少人咁樣 做。呢個 arrangement 咧就係 Tony Orchestra。 哇，佢識 arrange 音樂㗎。 佢識拍嗰兩首歌一個。 佢都係一個好叻嘅 DJ 嚟嘅， 我以為喺我哋香港電台嘅名 DJ 叫 Tony Orchestra， 係 啊， 係英文台嘅。咁啊，講起我哋啲 DJ， 頭先嗰隻歌，Ricky Fong 喺度啱啊，因為佢當其時咧就已經係 Mystics 樂隊嘅中流砥柱，亦都加入咗即係唱片公司啦。Uncle Ray 出呢隻歌嘅時候，你有冇印象啊？ Uncle Ray 打咗俾我啊，佢話只歌好正，嚟我屋企聽啦咁。 哇！真係咁啊點啊？ 咁啊去到屋企咧，擺兩個大喇叭，新嗰啲 sharp 嗰啲波形嗰啲啊。 嚇咁前衞！ 啱寫 Expo 70嗰年推出，佢買咗喎。 即係蕭邦邦時代嗰啲豪宅裏邊先有啊。 星河大戰咁樣噶。 哇！咁啊聽咗呢只歌。 好聲，佢就嗱聽我啲聲幾正咁。我話係喎，我都想買呢對喇叭，不過買唔到，佢先買到。 啱啦，真係佢真係犀利，已經知道邊個耳仔靈啊，因為 Ricky。後來咧一路做咗即係保記嘅一路嘅監製啦，跟住一路升咗咧做監製個阿頭啊，嗰只 A&R manager 一路咧監製咗無數嗰個耳仔咧就係金耳朵嚟嘅。不過聽聞咧頭先呢只歌咧嗰個監製咧個 producer 咧就係另外一個金耳朵 HiFi 發燒之即係嘅先驅就係 KK Wong， 係咪 KK Wong producer 噶嘛？ 即係 EMI 個頭 ，EMI 個頭啦，係啦， 冇錯啦，即係有 Norman 有 E 有 KK 嘅嗰時，係 啦，咁真係。你真係犀利啊 ！K K Wong 係佢好中意 HiFi， 係啊，好中意 Stereo 冚冷嘅。 佢係 HiFi 超級發燒友。 如果嗰陣時候你咁中意 Norman 咧，因為嗰陣時候你知 Polydor 啊嘛 ，Polydor 對手 EMI 就係 KK 嘛，咁點解你又可以同一時間又同阿 Norman 咁 friend， 又同阿 KK 咁老友咧？實有 competition 嘅。 唔係，但係 KK 嗰陣咧，張文生，佢嗰陣唔係喺 EMI， 未去 EMI， 喺 live music。即係麗風唱片 ，Ricky 你開始你係咪？嗰時佢轉咗啦，開始 未，即係佢未去 EMI 啊， 嗱未去 EMI， 即係由麗風唱片咧就先至跳咗 EMI， 所以未有正式正面衝突。 其實嗰時麗風咧 ，KK 都好 aggressive 噶，佢唔止係簽埋 Ray 一個， 係 仲簽咗許冠傑噶。 哦，咁許冠傑點解去咗你哋嗰度？ 嗰時又有係啊， 簽咗未先？未簽到， 簽咗 嗰時簽咗嘅。 哦，即係話麗風係簽過許冠傑， 簽過許冠傑。 啊，呢下真係唔知喎，呢下唔知喎。 後來就即係保利。 我入去由 Diamond 就走去保利多。 保利多開睇， 我就同 Norman 揾阿許冠傑簽約。 哇！ 咁中間個青黃不接時間就去咗。 佢曾經去過麗風嘅， 去咗麗風。 哦。喂，咁啊，到底 Uncle Ray 又出咗幾張唱片呢？ 一隻 ，one and only 嗰張唱片有幾多隻歌咧？ 又係 又一隻。 哦，對 唱片。阿哥，你係即係 都聽咗。 你係 DJ， 你咧係全球嘅，可能係第一個 singer DJ 啊，因為 DJ 唱歌，而且唱一隻歌就可以咧成為咗即係呢個萬眾矚目嘅焦點。 點解唔繼續咧？ 真 係 你行頭先啊！ 點解唔繼續咧？再唱第二隻咧？ 在香港就好難， 因為自己不可以播，所以唔唱。 呢個啱，自己唔可以播， 自己唔可以播噶嘛。 冇人諗到咁大個 band， 因為我 所以阿 Jo 你有七個禮拜冠軍，就因為佢唔可以播佢自己嗰只嘅啫。 播我啲多啲咯。 喂，如果講緊啲以前嗰啲歌咧，喂阿 Ricky Fong 啊，即係而家有隻歌係你嗰隊樂隊嘅 Mystics 啊，即係一啲都冇 mistake 嘅。咁咧就你哋個主音就叫做 Mike Remedios， 哇犀利！最出名嗰隻歌叫做。唔係，都係好嘢喎，你都犀利喎。但我而家就想聽咧呢一隻叫 Sweet Soul Music， 裏面咧就最先咧喺度搞雜咁嘅，逐個介紹。不如你一路咁樣介紹啦。OK， 記唔記得 Sweet Soul Music 咧第幾級咧 ？OK， 十六。 好 ，Mystics， Ricky 介紹啦。 呢個邊個？ 嗱，呢個引子啫。 呢個引子，呢個係 Michael Remedios 佢主音，而家喺加拿大。然後就捧上榜，然後就跟住就大賣，真係 Uncle Ray， 你而家一路聽緊每一隻歌都係關你事。第一個鐘咧已經係11:30啦，真係眨下眼。一陣間我哋繼續有成班朋友，因為今日咧由頭到尾好多嘅嘉賓，所謂嘉賓咧亦都係自己嘅行內嘅老友嘅。包括有好多係講唔曬，一陣間新聞報道後咧，我哋繼續最後一個部分嘅2000名歌再重聚 Uncle Ray。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的检疫和检测要求，所有登机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台湾的本港居民，需持有阴性检测证明。其中未完成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21日。完成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来自台湾的非本港居民将不会获准入境。当局表示，措施由星期一00:00起实施。台湾抵港人士检疫期间要接受3次检测，以及其后7日自行监察，并且在抵港第16日和第19日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同本地个案有关，患者是一名4个月大的男婴，属于首宗社区发现变种病毒的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对于一名4岁小童日前确诊，感染源头不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担心，会做多几层追踪工作。国泰航空表示，国泰航空飲食服务上星期四收到提供竹篙湾隔离营餐饮服务的邀请，并且已经递交报价资料。国泰表示，一向非常重视食物安全和质素。

家。剛才這首歌呢一路我特登播給大家聽下，同埋大家相比旁邊的朋友呢即係欣賞下。估唔估到頭先個歌手係邊個咧？ 唔識， 每人都識嘅，每人都會識嘅，全香港、全世界嘅人都會識佢。但係佢唱嗱英文歌嘅，係 Uncle Ray 嘅年代嘅，係對 band 嚟嘅。啊 ，Ricky 都聽到嗰啲錄音啦。啊 ，Joe Junior 你都唔知啊？ 我似估係菲律賓人嚟嘅。 唔係喎，好嘢喎，佢真係學習得好嘢，佢係喺廣東嚟嘅。 哦， 佢喺廣州嚟嘅。 嗯，吓唔系罗文啊嘛， 就 系 罗文啊，估唔到你， 唔系啊，我想讲噶啦， 系啊， 点解咧？ 但系佢声音真系真系好，真系唱得好， 因为咧佢把声系亮高咗， 好杏好杏同埋好干净， 系啊，我就话 好有 力，冇错啦。我就依家 錄，但係佢唱啲英文咧，你估唔到佢係即係苦練英文嚟唱 嘅 喎。 羅文咧就俾阿 Uncle Ray 醒過嚟㗎啦，醒過之後先至英文唱得好。 記唔記得啊 ？Roman 啊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係第一次我見到阿 Roman 咧 ，Four Steps 咧，佢英文唔得。 係啊，當然啦，係啊。 咁我話 Roman，Do you have another recording by the group？Oh yeah, we have. Let me hear it. Four steps. 系啦， 嗰个拣嗰首歌 Four Steps 佢唔系 Roman。 佢咪好香咯？ 你记唔记得？ 记得。 我哋好几年咧，即系嗰阵时候咧，差唔多阿 Ray 七十岁开始咧，香港电台已经其实咧就话就同阿 Ray 做生意。我哋又想借阿 Ray 嘅力量咧，系搵一班即系嗰啲吓乐队就玩下啲 Oldies 嗰阵时候啦。咁我记得嗰次唔知系你七十岁定八十岁。咁啊，羅文咧就自己自動請英 七十， 阿 Ray， 我要嚟唱英文歌俾你聽，因為當年你話我啲英文唔好， 你叫佢古仔好啊， 好似係 Smoke Gas on Your Eyes 唱成點啊？ 今次我要唱呢首歌， 係 點俾你？ 哇！睇下啲英文有冇進步到？ 係啦， 咁啊，即係你有啲樂壇嗰啲 真係 100%。 100%，羅文真係一個 打電話嚟話我想可唔可以即其中即係你知我哋梗係揾好多嗰啲啊 band 一定有個 Joe Junior 講起呢啲即係 Uncle Ray 嘅盛事啦，咁啊當然啦，由七十歲開始咧，我哋已經參與啊，七十歲啦，七十五歲啦，八十歲啦，八十五歲啦，九十歲啦，九十五歲，而家九十六歲啦，咁即係而家咧就榮休啦，咁但係佢啲 party 咧都會應該 佢一百歲嗰次 陸續有來，呢個唔使講啊，一定噶，咁即係亦都好多謝 Uncle Ray 咧，即係每一次生日，即係每年嘅12月12日咧，都會喺二千嶺哥咧就一齊慶祝噶，就即係點蠟燭，然後切蛋糕嘅。咁今日咧就更加開心，因為咧二千嶺哥再重聚咧就係 Uncle Ray 咧榮休兼甲咧就即係介紹到一本樂壇教父 Uncle Ray 嘅即係回憶錄啦，有中文有英文。咁頭先咧有收到好多信息啊 ，Uncle Ray 就係嗰啲外國嗰啲朋友聽緊我哋嘅節目噶嘛，即係全球直播緊噶嘛。 哇，係咪 BBC 都講咗你 BBC 退休嘅消息啊？ 有講過話退休啦。 係啦 ，BBC 都即係英國嘅廣播電台咧，都即係全球 派放 尊敬嘅 Uncle Ray， 因為 Uncle Ray 係全球嘅知名 DJ 嚟噶嘛。咁所以講起呢啲城市仲有，記唔記得回歸啊 ，Uncle Ray？ 我哋回歸演唱會喺紅館啊，由你策劃。你叫曬全球嘅呢啲六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嘅歌手翻嚟香港啊嘛，記唔記得啊？ 記得。 因為頭先啊 ，Mystics 嘅 Micromedia 啊， 喺紅館嗰度， 喺紅館做，即係大家就好開心參與啦。仲有啲威水史啊，宋梅由你講咧就特別響亮啊。 咩事？ 佢攞嘅嗱，佢又攞啲獎咧，勳章咧。 係啊！哇！真係啊！我哋嘅爵士嚟噶嘛，係嘛？ 係啊 ！MBA。啊，英女王啊 ，Queen 同你講啲咩啊？佢班俾你嗰時候， 佢好少講嘢嘅。 咁由你講下，今朝 應佢個 MC 已經話咗我聽，你哋唔準講嘢。 係 如果個 Queen 同你講嘢，你可以答佢係多啦，你諗？ 係 咁佢話 ，Where are you from？ 哦，係啊，你邊嚟啊 ？Hong Kong。 係。 Oh， I was in Hong Kong 2 months ago。I love the place. I say,、well, you must come again. 係啊，因為係啊，佢即係啱啱嚟啊。可能你知唔知點解 ，Uncle Ray？ 因為有我喺度唱歌俾佢聽啊。 咁啊，真係佢冇車大炮， 我冇車大炮 嘅，佢早我幾 幾個月， 我同張國榮佢一齊唱歌俾佢聽。 這是我家個 project， 有阿 Alvin， 有張國榮，有 鐘鎮道，鐘鎮道同張學友，張學友係啊，有啲唱阿龍阿成龍又出嚟嘅。 阿大姐嘅心血嚟嘅， 係啦， 我哋香港電台另一傑作嚟嘅。 張敏儀小姐係啦，大姐。 不過真係我好想知咧 ，Uncle Ray， 你做咗72年嘅 DJ 咧，到底有冇試過一日係即係唔想翻工㗎？ 冇。 咁犀利！ 因為啱啱哇做到上個禮拜星期五喎，咁啊做完之後有冇啲好唔捨得、好唔捨得嘅感覺？ 咁啊，咁有啦。我都想拍拍船翻嚟瞓覺。 嗰日又有 Teresa Carpio 啦，有好多嘅英文台嘅同事。 哇，好好彩啊 ！Teresa Carpio 嗰個電話 ，Uncle Ray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點樣好彩法咧嚇？ 好多次我哋同佢通電話噶啦。 係。 都真係搞唔掂，佢老公亦好 helpful， 佢話：If I was in Hong Kong, I would love to meet you. I love to meet you too. If my wife is Teresa Carpio。 其實咧 ，Uncle Ray 嗰次回歸嗰次就即係呼籲曬全球咧，以前喺香港嘅二曬民噶啦，特登搭飛機翻嚟組成翻一啲 band， 呢啲 band 已經散曬噶啦嘛。咁但係咧嗰次真係所有 Michael Ramirez 啦、Ricky 嗰隊又喺度啦 ，Teddy Roman Players 講咧全部喺曬度嘅。咁啊今日咧就真係仲有好多 Uncle Ray 啊，你頭先又講已經做完節目啦，我好想問咧。你嗰啲黑膠唱片咧，嗰啲珍藏嘅 CD 咧，你可唔可以借俾我啊？繼續 問下 Andy 先啦。 睇你點對我先啦。 講起借 CD 啦，今日嚟咗阿麥潤壽，麥潤壽，阿壽仔，你以前嗰個船長做船長節目嘅時候咧。你點樣借唱片啊？ 唔係，我嗰陣唔係船長，嗱，即係坐喺度，我即係由頭到尾都係一個僆仔嚟嘅啫，係嘛？咁咧，我就細細個喺呢度80年代喺呢度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就冇聽過 Uncle Ray 啊。但係咧，我見親佢個名字就嬲噶啦。 點解？ 我去親唱片房咧，借親唱片嚇、又係 Uncle Ray 借咗。總之凡係好聽嘅歌咧，都係要問翻 Uncle Ray 嗰度嘅，即係 library 係一定會有嘅。 係 係啦，咁嗰陣時識咗佢，咁啊正話阿淑梅又問我：喂，你同 Uncle Ray 有咩關係啊？ 係啊， 我話冇啊，佢係我聽眾啊。咁咧我係啊，真係㗎，我做《星空奇遇》節達嚟嘅時候咧，就 Uncle Ray 咧就佢未開節目嘅時候咧，佢喺上面聽住我做節目。 哦， 係有陣時咧，佢又落嚟讚我兩句啊咁樣，所以我就好感激 Uncle Ray。咁咧，淨係呢一樣嘢都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學習榜樣。佢活到今時今日嚇，即係佢咁多經驗，都肯去聽我呢個僆仔去做下節目。 係啊， 係嘛？ 即係好好扶翼後輩。 係啊，然後仲要俾啲鼓勵我，咁啊，所以係相當之感激 Uncle Ray。 係啊 ，Uncle Ray 啊，你聽唔聽得明佢講咩嘅？ 明。 咁都明？ 我唔係好明喎。 聽眾喎。 佢唔係佢點解唔明？其實好明嘅，佢專係講啲去教訓嗰啲小朋友嘅。 咁嗰啲九十幾歲都啱聽 嘅。我睇佢面，我已經話明啦，明啦。 咁啊，即係 Uncle Ray 喺各方面咧，尤其喺即係樂壇啦，香港電台唔使講啦，嗰啲我哋睇到真係哇出入，每一日每一晚都係同 Uncle Ray 喺一齊，即係我哋一齊成長嘅。如果冇 Uncle Ray 咧，其實我諗香港好多人，尤其是音樂界咧，如果嗰啲一班嘅以前嘅 band 啦，後來一啲做音樂嘅人啊，即係我問咗好多個歌，都話我聽 Model Will Ray 大嘅咯嚇，即係全部都係喺嗰度聽咗啲歌，然後有個反應。咁譬如話 Joe Junior 更加啦，根本如果唔係 Uncle Ray 咧，就識得你爹哋咧，係大家同學咧，你誒根本而家唔係喺度唱緊歌嘅， 係啦。 所以咧，你今晚咧唔該你還債嘢啊，由而家一路唱到聽朝七點。 呢個債係啦，還一足一世都未掂。 係啦，即係因為 Uncle Ray 咧係永遠都可以喺度咧隨時聽你唱，因為 Uncle Ray 咧係你嘅偶像一模一樣，就是、Cliff Richard 叫做。長青樹，我哋香港嘅播音界嘅 Evergreen Tree is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Ray Cudero, Uncle Ray, Joe Junior， 我哋一齊唱好嘛？ 一齊啦！ 一齊。 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As the season goes,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the winter with snow. every branch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o the lip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Every branch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ip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Uncle Ray. On the evergreen tree. Uncle Ray. On the evergreen tree. Cliff Richard, 你当然见过好多次啦。你又会 interview 过 Cliff Richard 好多次啦。佢个人点噶？佢有冇有啲咩同你倾过一下咁啊？ 佢 just like you and I, yeah, we're very close friends. 系啊。 哦。佢好。都係好 sentimental 嘅，佢就係喺個生活度同你傾，好開心嘅。 哦，即係佢好多心事同你講啊，即係好隨意。 如果我佢唱嘅，一定會唱。 哦，真係好啊！即係係張文生都會見過 Cliff Richard 啦，因為佢嚟過香港電台啊嘛，嗰次我哋都喺度。 係啊，有幾個歌手都即係特別 大歌星， 聽過阿 Ray 個名咧，都肯做啊。 係啊， 我記得包括有。Elton John， 哇，系啊，嗰次 Elton John 嗰次咧，咁我哋專登佢嗰時生日，咁我哋話香港有個 DJ 叫做 Uncle Ray， 佢話乜水啊？我話1949年開始播音嘅，即刻就一陣，我都係僆仔噶嘛，哎，嚟啊！咁啊，另外就啊，頭先你講咗啦，咁仲有 Poynker 啦 ，Poynker 嗰年喺呢個半島酒店，嗰陣時就香港電台應該1997年嗰陣時候，我哋又週年紀念，咁啊加上咧又回歸啦，就當時嘅就電台啦嚇，咁啊大姐我哋成扎咧，咁佢咧就覺得有兩位播音人，我哋係應該頒一個終身成就獎俾佢嘅，一個就係鍾偉明先生，一個就 Uncle Ray， 嗰陣時就請咗 Poynker 咧，就專登咧係。做呢一個頒獎嘉賓， 哇，係真係好多國際巨星都因為 Uncle Ray 嚟。 作嗰首歌《My Way》咧， 係啊， 係用嗰首歌改曬啲歌詞。 哇，為咗嚟 特別有 Ray 有 Uncle Ray 版本啊，係啊，如果有呢個錄音就珍貴啦。因為如果講緊啲國際巨星咧，Uncle Ray 咧其中一個就好熟嘅，咁啊亦都我真係有幸咧 ，Uncle Ray 咧帶我咧去半島酒店。就同係文華酒店，即係中環嗰度。點去揾邊個咧？就是、Matt Monroe。咁咧就喺佢個房嗰度咧，就大家喺個即係套房度傾偈啊咩？哇！嗰只 Matt Monroe 已經好紅啊。咁而且咧 ，Uncle Ray 嗰晚咧 ，Matt Monroe 咧真係全靠你啊！就又係全靠你先至變成咗超級巨星啊！因為點解？以前啊，我長話短説啦。係啊 ，Matt Monroe 咧以前未係歌手，冇人知道係歌手，佢係做軍人嘅。咁佢咧就喺軍部做嘢，就派咗嚟香港。咁香港咧就做咩咧？就做香港嗰啲兵咯。咁、然後咧就一路都冇人知道。咁佢然後就參加咗 Uncle Ray 嘅一個 其中呢個 show 咁啦， 係咪咩？係咪嗰個咩 Beginners Please 就係呢個節目咧，就是、一個新秀節目，即係話所有咩新秀節目全部都未出現啦。Uncle Ray 已經做咗麗 的嘅時代， 係啦，麗的時代，麗的呼聲時代 ，Radio Fusion 係咪啊？咁然後咧，佢又因為嗰個比賽好得意喎，淨係俾啲軍人參加嘅，因為其他人唔識唱英文啊嘛，咁啊全部都係嗰啲軍人。咁咧就然後 Matt Monroe 咧，即係 Matt Monroe 就長話短説啦，即係咩 Born Free 啊 ，From Russia with Love 啊 ，Somewhere 啊，無數咁多歌都係佢唱紅噶啦。咁就後來做咗巨星嘅。咁佢你點樣即係你係嗰個節目嗰度佢參加，然後佢贏咗啊，因為點樣？ 個個禮拜佢都贏。 哦，係啊， 一條 煙啊，下腳 carton 嘅 cigarette， 即係贏到係 贏咗 五個六台， 十蚊啫喎。 啊啊！十蚊嘅， 佢個個禮拜都贏， 贏都係都怕。阿 Ray 話：你走啦，俾俾人幾俾機會人哋試下啦， 係 嘛？ 但係只只十五分俾你唱。 咁啊，佢曾經嚟咗香港揸軍車啊，咁樣啦。翻到去英國咧，都係揸車揸巴士咧，冇人揾佢。但後來佢有一個機會咧，就介紹咗個唱片公司，就唱咗《From Russia with Love》。 哇！ 從此就係踏上成功道。咁啊，真係好多好多嘅故仔咧 ，Uncle Ray 今日。我哋雖然三個小時， 所以呢本書係咪值得買啊？你話全部都 係 你買， 即係其實呢啲書咧，即係 唔係同你賣廣告， 我係覺得咧，即係唔係買一本普通書。 Ricky 係咪呢啲照片啊？首先 Ricky 話連嗰啲歌星啲。即係好多外國嘅 都冇， 都未必有佢自己嗰啲。 因為咧，唔係 Uncle Ray 嘅呢兩本書咧，一個中一個英咧，其實一個應該係要嚟珍藏，即係唔係買本書嚟消閒睇完就抌咗佢哋。 咩叫慈善紀念版啊？ 係慈善紀念版，佢就係將佢做有啲收入嘅搬咗去做慈善啦。 所以我哋唔係特別為做廣告，即係 Uncle Ray，Uncle Ray 即係我就主持咗呢個節目都廿幾年啦。咁每逢你生日都會嚟啦。咁但係今日咧，雖然咧就即係我一定要做個主持啦，就真係好感激嘅所有嘅好朋友咧。即係頭先又有 Norman 井啦，有 Teddy Robin 啦， Christine Sampson 啦，個個都嚟曬， 其實 都吳石輝啦，都係塞唔曬嘅，因為我哋限緊人數嘅而家。我哋如果話下一次咧喺紅館嗰度咧，就同你慶祝100歲生日，係啊，即係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咧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少少嘅私人感受。多謝你將我介紹俾唱片公司，多謝你我第一張唱片由你推薦同埋揀歌，再感激咧就係嗰隻歌係由你喺幕後獨白，成為咗當年嘅 number one。呢個歌叫做《有個小朋友誕生咗》，係講緊1977年。多謝你 Uncle Ray。When a child is born。 哦， 今日 而家有機會。現場 、wow、是幾十年之後再請 Uncle Ray 現場為我們在這隻歌再為我過唱獨白。啊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The silent wish save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crumble tossed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ettles on to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 no one seems forl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h. And all of this happened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 to love, and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and mystery, suffering will be worse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s all a dream and a illusion?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飲茶可以日日都同你飲茶，係咁啊！雖然 Uncle Ray 咧而家已經喺即係麥池嗰度就暫且咧就休息啊，退落嚟啦，正式咁啊，大家咧一路咧可以即係、就是、一路我自己咧就經常喺度唱歌嘅時候唱每一隻歌咧，好多時候都會回味住以前同 Uncle Ray 嘅一啲往事、一啲日事、一啲往日嘅情懷啊！我哋個個都係一樣，因為香港嘅差唔多每一個人。即係都係聽 Uncle Ray 大，同埋同 Uncle Ray 咧有一個好即係好親切嘅感情。 Uncle 啊，其實你退休之後咧，最想第一件事最想做嘅係乜嘢啊？ 我想錫你一啖。 OK，just do it，do it。 先生有冇問題？咁第二樣想做嘅咧？ 錫你兩啖。 Uncle Ray 96歲你真係好幽默嘅， 咁甜蜜嘅。 欣賞啫 ，Uncle Ray 咧咁多年嘅感情之餘咧，亦都欣賞佢長年嘅幽默感咧。所以我哋以前細個到大咧嚇，都係成日同佢一齊食飯嘅每一日。 繼續同我哋做呢個聖誕老人啊！ 係真係啊！ 每一年都可以喺大家問歡樂，好唔好？ 你知唔知啊？而家全世界聽緊啊！ 係啊， 多唔多話俾我聽？聽緊啊！ 係啊，全世界我哋已經係現場直播緊，希望Uncle Ray， 我哋一路全世界都會一路掛住你，日日同你一齊。 阿 Jo 係咪啊？我係掛住， 總之都掛住佢㗎。 所以我哋係啊，全世界嘅人 ，Never say goodbye 唔會㗎，即係唔係暫時喺咪前嘅。我諗好多嘅 platform， 好多嘅平台都有機會繼續係有 Uncle Ray 喺度。 呢個一定㗎啦。咁下次我哋約會可能 Uncle Ray 嘅100歲生辰啦。咁而家咧，我諗全球咧都係好似佢嘅節目，一個長壽嘅節目一樣。All the way with Ray， 我哋全樂壇都要同你講聲多謝 Uncle Ray， 多謝 Uncle Ray。